上昼十点，台风环高集结喺西沙嘅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978点，跌192点，成交金额3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7点，跌13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0蚊，升13蚊；美团300.8，升14蚊；阿里巴巴255.6，升2.6；比亚迪股份183.9，升6.9。中移动49.8跌2.85，小米集团24蚊升7.5，药明生物244蚊升12.6，京东集团336.8升13.8，中国平安84.65跌1.85，友邦保险84.3升6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4，英镑10.17，瑞士法郎8.48，澳元5.602，加元5.895。新西兰元5.292，欧元9.155，每百日元对港元7.3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8。日经平均指数报25,236点，跌283点。港金现价报17,36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99美元，卖出1,87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咁就系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而家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而家龙尾就去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长沙环到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就慢车。在龙翔道去观塘，现在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九龙，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寻找白金汉》，作曲冯允谦、黄唯一，作词黄伟文，主唱冯允谦。 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 富上代，作曲 Team at Dear Jane，作词林宝，主唱 Dear Jane，Two at a Time， 作曲 Ega 江海嘉，作词林若宁，主唱 Ega 江海嘉。 IG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风骚快活人的桂花田、啊、大家现在看港台电视的时候，如果看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旁边有个小的 A 字，就要留意你看的是模拟电视来的。今年12月1号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呢，就看不到的了，剩下不够一个月而已。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的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想知道啲，打去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嘅， 今年我要啊！ 老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清真鹏， 早晨，清真鹏，早晨，曾志豪，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桂花田，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啦，今日咧，天气星期五啦， 又系星期五咧。 今日系咪中正？系、 啊，系啊，13号嘛， 13号、啊。 诶、欸，不过我哋唐人嚟嘅，唔关事。 唔系，我哋都惊嘅，我哋有13点啦。 哎呀， 我哋惊呢个 Black Friday 啊，真系。 系啊，咁我哋今日有点唱，咁啊，欢迎大家喺网上留言啦、嗯，可以 fax 2336453晏啲先打电话嚟吓。 系啊，呢、啊這个 Friday 对我嚟讲咧系 Last Friday 啊。 嗯 唔系、啊、对于你嚟讲、啊，你都有影响嘅、啊，都系。 我细仔佢今日咧叫做最后一天翻学啦、嗯，变咗。 佢、哦、好似都系前日开学，跟住 前日开学啫嘛， 今日就毕业咁。 唔系，系啦，佢自己系衰喎，插班，但系我都谂住好好地啦，喊咗几日咧，即系终于适应咗。我唔使解释，佢都唔知嘅。 系你讲咩病，佢都根本唔知道发生咩事。 佢完全唔知嘅，系你点同我解释啫嘛？我谂住 即系等 于 好似今日有得去街，听日唔好去街咁嘅系咪？系 啊。 但系问题佢真系翻学个日子实在太短， 太短啦， 一个礼拜 系啊，真系太短啦。咁啊，但系陆陆续续咧，譬如我之前我大仔咧，佢学校有5个 case 啊嘛，咁、佢就直情已经停咗一岁，佢今日都冇翻 上呼吸道， 上呼吸道感染。咁而家就因为教育局都宣布咗咧，幼稚园咧仲要停课2周，咁下个礼拜开始。 我想问咧，学校又安排嗰上面咧有冇话即系变翻做视像、 因为而家系话暂停嗰系面授啊嘛， 系啊面授啊，冇问到啊。但系咧，我听到佢哋讲咧，因为幼稚园咧太细啦，咁、如果有啲情况之下咧，佢话都好难再玩互动咧，佢可能就会净系有啲教学课程就算数，即系咧拍下啲片咧。但 系 如果我大仔之前就照样都有 上堂咯、 照样都有上堂嘅咁、样。唉、算啦，新常态，大家都惯咗。不过咧， 即系差八交学费啊嘛。 系啊，不过我今日就见到咧多咗人问一个问题咧，真系有啲怀疑嘅，就 系 话其实都已经咧如临大敌。包到冚晒噶啦，成只粽咁样噶咯，个个都点解都仲会中晒招嘅？ 会唔会就因为小朋友有阵时咧，真系佢肯帮手戴住个口罩，唔整嚟整去，就真系安乐啫。但系我见到街咧，有阵时咧，譬如喺屋企个大厦嗰度等 lift 咧，见到嗰啲僆仔真系小朋友、幼稚园小朋友咧，佢咧可以咧而家戴住口罩啦，转个头咧掹走个口罩，跟住工人姐真系快戴翻下 mask 咁样，佢仲要懒得意咁样，即系我谂 有噶， 系咯， 有噶。 咁会唔会就因为咁，所以小朋友会中埋嗰个上呼吸道感染？ 唔知啊，我就发觉咧，如果咁嘅话咧，就大件事啊。其实以后仲要系咧，而家我哋其实用紧咧类似禽流感嗰种做法噶嘛，即系咩做法咧？一个鸡场有一只鸡出咗事，方圆唔知5公里嗰啲全部就要唔该你全部 拜拜咁 啊！唔系啊，咁但系为咗为免佢哋两沟啊嘛，你因为嗰啲感冒啊症状同呢个肺炎差唔多嘅喎，又 唔系而家咧嗱，我就话如果旧年咧啱啱开始发呢个病咧，大家就好接受嘅，即系一个中招咧就全部都要最好翻屋企瞓觉，咁啊休息一下。 其实呢啲上呼吸道菌感染啊，或者季节性流感咧，成日都有嘅，每一年都有嘅。咁啊，所以咧其实都某程度咧，之前嗰啲几年咧就唔会话全港一齐停课，即系 升咗級好多，所以我見到啲家長咧都，我今朝聽到啲都問咧，係啦，話其實係咪都可以咧，俾翻佢自己決定啊？如果佢成間學校真係由頭到尾都冇確診嘅，譬如我細仔嗰間大吉利是 touch wood 而家冇噶嘛，佢話咁點解唔可以俾佢哋咧都繼續可以翻住先咧？ 家長即係咁樣嘅，明白嘅。係啲小朋友好中意翻學啊， 貴校長 係啦， 其實家長好中意翻學啫，係要 free time。 明白你哋咧就真係啊好難去揾時間照顧佢哋嘅，係咪啊？但係就好無奈地咧，咁你都想要健康噶嘛？健康咗你先可以做任何嘢啊嘛！你唔健康係咪？佢一病咗，佢都一样要喺屋企留低嘅，系咪先？ 身体上可能因为咁就可以保障翻健康，但系个精神健康点咧？即系家长好紧张。 嗱，咁所以就要打开个收音机，开住听住风骚快活人，咁、你就可以开心啦。嗱，佢哋有细蚊仔又顾及佢哋系嘛？有细蚊仔环节，大人嘅又有系咪先？ 但 系 做嚟做去都个三个人。 系啊，嗱，我见到 咧，精神上嘅食粮，听住风骚快活人。 嗱，而家关于呢个一人中招咧，全部都要即系。暂停 啦！正所谓我哋要一竹竿打一船人， 系啦，冇错，你一竹篙打一船人， 救一船人， 救一船人。咁咧有另外一个行业咧都提出呢个质疑嘅，即系唔系叫质疑咧，佢提出一个咧一个卑微嘅盼望，佢就话可唔可以咧，下次如果咧我哋有同行咧中咗招咧，就唔好全行都罚得唔得？即系一个同学仔受罚，就唔好搞到全班都要留堂咁样 咧。的士行业啊？ 唔系 咩行业啊？ 酒吧。 哦，酒吧， 咩事啊？ 酒吧我见到咧，嗱，佢哋其实咁样嘅，佢哋已经有咧超过300间酒吧咧，就装咗呢个安心出行嘅 app。 哦，系政府嗰个嘛。 咁咧，亦都有180几间咧就申请紧检测，咁梗系可以详细讲下啦。但系咧，佢最重点咧就系加咗句，佢就话我哋咧愿意做一切我哋可以做嘅安全措施。 只求你俾我继续。 只求下次可唔可以唔好一刀切啊？佢话咧，嗱，好似咧一队波咁样咧，有一个人犯规，都唔会成队罚啦，就罚佢得唔得啊？可唔可以咧，唔好全行都要停业？即系佢话，如果假设你有一个曳咗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咧？即系喂，佢衰啫，我哋呢间又守规矩，我哋全部都可能即系又做晒检测嘅咁样。 其实可唔可以咧提高嗰个罚则啊？即系等佢咧，即系因为有啲钱咧，有啲人咧就觉得系 钱 啫嘛，系我咪罚你咯。 而家留案底嘅而家，如果佢嗰、那个持牌人啊，如果你系违反守则咧，譬如话嗰个限聚嘅人数啊，或者你冇做防疫嗰啲咧。刑事噶留案底噶，唔系净系唔系净系罚钱噶，所以其实 佢都以身试法， 唔系即系其实唔想噶。而家有啲人中咗招，唔代表佢犯咗规噶， 可能系嗰、那个食客或者个酒客唔合作咧， 可能佢唔听话啊嘛。但系咧，你知唔知而家啲酒吧咧？原来佢哋已经做紧一个实验咧，系点样等啲食客叫做安心饮酒啊？ 系点啊？ 啊！真系用飲管飲啊，好似醫生話，哎呀， 哎呀， 真係啊！ 飲管飲酒 怪相喎， 佢話原來真係 我哋乾杯，然之後個飲桶 cheers 係啦。 嗱，其實咁樣，你想唔想出去傾下偈先？想啊嘛，咁你又想飲酒啊？飲啊嘛，咁啊兩全其美，攞嗰支飲管咯。但係嗰支飲管咧外露嘅，我想話嗰啲菌咧一樣可以，嗰啲病毒咧一樣可以沾染喺你個嗰支飲管。 唔係，佢最緊要就係等你唔好除咗個口罩。 係明白， 即 係 放飛 大量呼同埋吸啫嘛。 可唔可以咁樣啊？大家即係。如果有認識嘅，應該知道咧，嗰啲媽媽咧，餵哺母乳嗰個 bra 咧，嗰、那個可以先話。 我好期待聽你有咩介紹。 即係嗰個媽媽餵哺母乳嗰個 bra 咧，係有得開合門噶嘛，喺嗰個位。咁可唔可以設計一啲口罩係有開合門噶？ 唔係，等陣先，即係點啊？ 即係喺 個 位度， 唔係啊， 再加個耳喺度啊。 喺口罩正中間口部嗰個位咧，原來有個魔術貼 嘅，係啦，即係黐人黐。咁得唔得啊？ 佢而家系咁噶咯， 佢而家系咁， 佢而家话建议市民喺酒吧里边戴住口罩嚟用饮管饮酒。 我知 道，即系话你可能咧，你系咁样咧，向开少少咧。 有啲人可能整个拉开噶嘛， 咁就唔系叫戴住口罩啦。佢、应该系咧，即系好似伸咗条 饮管 饮 口 里边， 塞咗喺个口里边。如果佢啱， 咁其实咪即系等于遮住咗咯。 佢咪喺度饮饮饮饮饮。 我问题系我惊有啲人咧系除咗一边耳仔，跟住饮完之后就再挂翻啊。 咁嗰啲就等于冇戴过口罩啦。佢话咧，原来真系有酒吧咧，见过有酒客咧系用呢个方式嚟饮酒嘅。佢话冇嘢嘅，两笔啫嘛。唔舒服同埋唔方便咯。 哦 ，OK， 咁但系你顾住健康，你饮完之后翻屋企唔中伏咪得咯。 系啦，佢话都真系有人咧会要求咁嘅。 但我想话咧，啤酒咁样饮嘅话咧，吓 咁点啊？ 系好似唔系几，好似唔系几 瞓好过啦。 好似唔系几好饮噶。喂， 你 都要出嚟嘅话，即 系你都系出嚟个气氛啊嘛。 都系嘅。 我就谂紧，如果你用呢个嚟饮酒咧， 不如我哋搵晚约埋一齐用，攞饮管 试下呢个。 系啊，唔系，但系好多活动唔知会唔会冇咗，譬如话咧，猜妹咧，饮啦，输啦，跟住成杯。成杯哇！用呢个嚟饮， 用饮通饮好似玩竞技游戏 喎。系啊， 除非饮大赛， 除非发展多啲啦。嗱，咁佢仲有啲咩做咧？嗰啲酒吧咧，佢都想安心啊嘛。佢话原来已经有300间酒吧咧装咗安心 出行 嘅 app 噶啦，咁样 系啦。 但系玩咩可以？ 下个礼拜一咧就可以俾市民下载啦。咁当然啦， 系政府研发出嚟嘅一个 app 嚟嘅。 系啦，就由呢个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去统筹开发。咁啊，其实咧，即系政府呢个咧都系帮大家啦，即系话。譬如頭先我哋講嘅酒吧，佢哋裝咗，或佢哋整咗一個 app， 唔係 app， 佢整咗嗰個 QR code， 咁就話咧，如果我下載我係市民下載咗政府呢一個 app 就係安心出行咧，去到呢個酒吧咧，我就可以掃描嗰個 QR code 啦。 即 係 話俾 你聽， 我嚟過呢度啊。係 啦，咁然之後咧，當我要離開嘅時候咧，我都要入翻個 app 嗰度咧，做一個撳個掣啊，咁即係代表喺呢段時間咧，我就喺呢一個地區啦。 係啦，我喺呢間吧飲完。 係啦，咁只要有日后啊，边个唔好彩，原来中咗招嗰啲，咁中咗招嗰个人咧，都曾经咧系去过呢个酒吧附近。咁我嗰个嘅 app 咧就会有一啲嘅提示咧，话俾我听通知翻。 对，你上次去嗰间风骚酒吧，系啊，风骚酒吧有人确诊过，系边月边日就会通知翻你之前出过嗰啲市民啦。 咁啊会有啲即系健康建议咧，会俾翻我呢一个嘅市民嘅，即系我下载咗 app 嘅话。不过我又想话啦。我如果冇下載呢個 app， 我咧都想為自己做個記錄，因為反正政府話而家呢一個安心出行嘅 app 咧，你下載咗之後，入邊嗰啲嘅資料咧，其實只係儲存翻喺你自己嘅手機嗰度，就中央唔會攞你嚟做任何嘢嘅。係 啊，同埋話30日就會自動取消嘅喎。 係啦，好，既然係咁。咁同我揸住個手機，我冇落下載咗 app 嘅，我去咗風騷酒吧今晚12點嘅時候，唔好十二點啦，9點嘅時候，咁、 okay. 我就自己自拍影張相，同埋嗰個酒吧個名。好啦，我走嘅時候我影張相，或者我跟住11點去咗另外一個食糖水咁樣，我係影張相。咁其實一樣有地方係啦，有時間。 哦，嗱，你呢個刁民就唔得啦。 我係問題嚟㗎，老友，即係唔係 老友？老友，係啦係啦。 即係咁樣嘅，政府係會話翻俾你聽嗰間酒吧有冇出事啊嘛。你影完張相，你有冇恆心啊？每一日都睇下邊一間公邊一間中公司中伏啊？你冇噶嘛？ 我淨係想問下咧， 安心出行 呢、 啊 這個安心出行咧，篤完個 QR code 咧，中央唔會睇到啫。屋企个中央会唔会睇到嘅？ 一定睇到啦。 系咯，佢会唔会等于将自己行踪咧暴露咗出嚟咧？原来我真系去晒呢几间酒吧啦。 其实呢个系统咧，呢个 app 咧都好好。不过咧就其实可唔可以唔好叫安心咧个名 字？哦，你唔中意咩？ 咁你咪自安心 咯、 啊， 系咯， 梗系联想咗啲嘢。 我都觉得有联想翻，但系而家唔止酒吧噶，街市都有装噶咯。 的士都会啊。 街市啊， 我想申请，请问嗰啲咧，上次话咧有啲一零一嗰啲地方 都唔装， 可唔可以嗰度嗰啲都装下啊？等我哋都安心啊，系咪先？ 咁俾边个睇啊？ 印客啊， 系咯，即系你睇完之后发觉哇，呢个都好密口喎。 嗱， 咁多人嚟过噶喂。 诶，咁佢可能送外卖 咧。咁使唔使帮佢哋装埋嗰个咧，叫做轮候排队轮候啊？ 系啊。 原来我排第五个， 咁又唔需要。 咁我就去隔篱嗰度。 两分钟之后上嚟啦。嗱，咁唔系，因为上次真系发生个事，唔系有个群组出现咗啊嘛，咁又追踪唔到嗰啲人。嗱，而家有咁多不明来历嗰啲，咁我难保即系吓同佢挂上勾噶嘛？ 咁我又觉得呢个都系有啲道理嘅。既然你系用翻咧之前嘅个案喺啲咩地方或者咩群组发生，咁你咪就喺嗰度装整嗰个 QR code 咯。 你琴晚去咗边啊？琴晚你哋又去咗边啊？ 我翻咗屋企啊！ 我去咗港台啊！ 安心啦，我哋安心出行，翻嚟开工吓。 谁告诉我将怎么了？连语气眼光都需要细算精挑。玩乐时候能笑，站着时候能跳，现在才发觉这样重要，无法再放声呼吸了。为害怕快乐一样快跑掉，就是时代完了，就是名字忘了，但是能看见你对我在微笑，我也懂得笑。原来这叫做感觉，我愿意全凭这雪亮感觉去预知，天空有火星似你在我不远处，已经闪进我日子，从万里无涯开始，叫满天风雨停止。情趣能痛，你痛得心都碎，才抹去我面中未淌的泪，就让门外门里活现甜蜜情绪，让未来过去也有挂念凭据。你说对不对？原来这叫做感觉，我愿这雪亮感觉去预知，天空有火星似你在我不远处，已经闪进我日子，从万里无涯开始，叫满天风雨停止。从万里无涯开始，叫满天风雨停止。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有好多數字咧，我哋今日睇新聞嘅時候咧，有啲拗頭嘅，即係嗱，唔敢話佢一定係衰咗啊，但係我哋諗唔明啫，諗唔明啫。 知啫，如果聽眾知道，你可以同我分享下。 係啦，嗱，因為咧今日咧，其實有個新聞就話咧，講緊新冠肺炎啦，就話咧啊，琴日又有6宗咧就源頭不明嘅，咁啊，即係都知道有大件事啦。但係其中一個咧就有個 case 就咁樣嘅，佢話其中有一個個案咧，呢個確診個案咧，佢曾經咧就去過一個婚宴。报纸写咧就 系 话300人嘅婚宴， 同聚系啦， 约300人， 系啦，300人 嘅婚宴， 系啦，婚宴。咁跟住我哋就有啲奇怪啦，因为佢点写咧？佢就话佢喺潜伏期间咧，10月26号去过尖沙咀咧其中一个地方出席婚宴，同场咧约200至300人。咁啊，跟住佢又接受访问过嗰个婚宴嘅员工咧，佢话。 系啊，我哋每日都清洁噶，有关婚宴已经系两个礼拜之前嘅啦。佢认为就算有咧，就咩都过晒啦咁样。 两个礼拜之前可以摆咁多人嘅咩？ 系啦，我哋而家个问题就系、是，我唔理你佢有冇中伏先啦。 系啊系啊系 啊， 我哋 check 嚟 check 去，乜唔系之前话婚宴限聚令 咧？放宽咗少少，由之前 都系讲到50啫嘛，乜系咪唔同咗啊？而家咋？ 佢又冇讲话同一时间有二三百人，会唔会分段？ 唔系， 唔会啦。如果分段， 系咪加埋三百噶嘛？ 会唔会咁样啊？嗱。成日都话食肆放宽咗 75% 营业啊嘛， 系咯， 咁会唔会我当营业啦？ 但系讲明婚宴可以50人噶啫， 系咯， 冇话以哦，原来你嗰、那个诶宴会厅 冇咁讲噶，你个 宴会厅系75就于是可以容纳， 定系除非你话佢唔食嘢就可以有多人啦。我见到佢呢度详细啲讲咧，佢就话佢出席嗰个婚宴啦，佢话宴会虽然系4人一台，但系场内有200多名宾客咯。 四 人一台有200多名宾客，咪即系50张台，然开50席咯。 四五中20，起码啦，起码啦， 50席就容纳到嘅。但系嗱，有冇 近乎满座啊？ 系啊，有冇啲朋友可以同我哋解一解咧？可能我哋原来 呢条数点计？ 系啦，可能原来我哋误会咗嘅，系咪原来真系可以喺某啲情况之下，原来婚宴系可以容纳200至300人咧？喂，系嘅，话摆酒啲朋友你自己留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幼稚园及幼儿中心听日起暂停面授课程或服务14日，以舒缓上呼吸道感染传播。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做法正确，因为突然有多间学校爆发，有关决定有助截断传播。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上呼吸道感染传播属一般伤风，比较短暂，以往流感季节亦会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和小学爆发，因为小朋友未必做好个人卫生。他又说，天气转凉，呼吸道病毒传播较活跃，今次有爆发，可能部分小朋友在没有家长和老师监察时除口罩和摸口罩导致感染，而家长带子女外出活动，小朋友亦都可能忘形。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下星期一俾市民下载，以便记录个人出入不同场地的时间。如果有关场地出现确诊个案，会通知用户，并发出防疫建议。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重申，应用程式不存在中央资料库，用户资料只会加密留在电话中，用户亦都无需输入个人资料，资料会在31日之后自动取消，以保障私隐。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已经有超过6000个公司营场所参与计划，其中私人场所有近2000个。他今日亦向零售业简介程式，亦都欢迎美容院、按摩和收甲的店铺支持计划。再有一名教师被教育局取消注册，据了解，涉事教师任教慈云山的息园主办可立小学。教育局表示，有关教师指英国为了消灭中国内的鸦片而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讲述古人为了防止动物绝种而研发纸张，形容教学内容明显有严重错误，并非出任教员的适当人选。有可立小学的家长表示支持老师，觉得因此被取消注册并不公平，惩处太过重，但事件不影响对学校的信心。亦有家长认为老师被取消注册是应该。有被涉事老师教授过的学生认为有关老师好好人，对事件感到不开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北京取消香港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强调美国将追究破坏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人。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北京持续猛烈攻击香港的自由，强烈批评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所谓爱国的决议，取消4名行使自己职权的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做法践踏基本法中保障港人选择民选代表的权利，无视中英联合声明所作的国际承诺，以及原先保证给予香港的自治，损害一直作为香港稳定与繁荣基石的民主程序和法律传统，批评中共再次将扭曲的爱国主义愿景当作借口来扼杀自由和民主呼声。声明又说， 美國將繼續同盟友和合作夥伴共同努力捍衛香港的人權和自由，並將追究蠶食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人，強調美國和被取消資格的民主派議員、辭職抗議的議員和港人站在一起。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7点，跌162点，成交金额53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2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9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2蚊，升15蚊；美团302.6，升15.8；阿里巴巴257.8，升4.8；比亚迪股份183.5，升6.6。小米集团24.1升8.5，中移动49.8跌2.85，中国平安85.35跌2.2，京东集团340.8升17.8，药明生物241.8升10.4，友邦保险84.65升9.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4.91，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6。人民幣6.624，英鎊對美元1.312，歐元對美元1.181，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日經平均指數報25,245点，跌274点。港金現價報17,360蚊，升1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8.2美元，賣出1,879.4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的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喺启德消防局对出嘅，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启德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都有车龙啦，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我们不衰》。作曲谢浩文，作词周耀辉，主唱 Era。 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 多得你，作曲黄子轩，咳新风，作词思君黄子轩，主唱黄子轩。 前行一双脚踏过，同行多得。 初音，作曲冯咏琪，作词于日瑶，主唱林义文。 我心已死，一千个太阳燃亮我悲伤，怎可回避然后痛。 立即登入 R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号。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选。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 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呢排咧，咪话好多学校咧，因为疫情关系咧，无论系上呼吸道感染啦，定系因为呢个新冠肺炎咧，之前啊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咧咁样停课啊。我头先咧就从家长角度咧，我就觉得喊晒口啦，唔系几好啦。我后来再睇一睇昨日发生嘅新闻，我再结合一下人哋嘅立场咧，我又得出另一个结论，就系、是、其实停课都好嘅，知唔知点解啊？停课咁啊，即系唔使上堂啦，唔使上堂咁啊，即系唔会出错咯，咁唔会有机会出错嘅话，咁啲老师就唔使咧，可能就会俾人 DQ 咯。你话系咪真系咧？其实系一大喜讯先得噶，系啊，多做多错，唔上堂就唔会教错，系啊，而家咧教错人咧。真係你就人頭落地㗎啦。咁因為呢琴日即係教育局呢又有最新嘅一個動作啦，就又 DQ 咗一個老師。咁今次呢就係話佢呢個小學老師呢就話點解要俾人哋取消註冊呢，咁有好多原因嘅。譬如呢就係話佢之前呢就教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嘅原因呢，佢就話啦，你係為咗消滅中國裏面嘅鴉片而發動鴉片戰爭。咁教育局就話呢個錯㗎啦。咁唔知佢講添啦，係咪嗰陣時有好多唔同嘅真係外國嘅人士都話咗俾你聽係錯啦。啊，估唔到喎。可能咧，佢覺得呢一個小學教師咧，即係被取消註冊咧，如果得一個原因，可能唔夠啦。又或者原來佢真係有好多罪狀嘅，所以咧佢揾到出嚟咧，仲有第二樣喎。嗱，呢個真係嘆為觀止啦。佢就話啦，呢個小二嘅老師咧教呢一個古人造字目的嘅時候咧，佢又犯咗個錯，講造字都有得錯，冇錯，因為佢話個老師咁講嘅。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为什么古人会研发纸张目的呢，是因为要代替龟板、动物骨头等等做记录，防止动物绝种。咁呢教育局呢他就说了，这个呢完全是即是没有认真备课啦，轻率地啦，凭自己个人的感觉呢去教导学生啦，没有一个应有的态度担任教师啦，只是凭个人的想象呢去授课咁样。咁但是教育界咧，有人就话啦，其实咧动物骨头或者话咧防止动物绝种咧呢个谂法咧，就唔系老师自己作出嚟嘅。佢话原来咧你睇片咧，佢话喺网上面教育局课程资源组咧曾经有一个片段，佢就写住中国四大发明，咁然后咧其中一个咧就系讲咧。做呢、這个即系做纸术嘅，咁佢就话咧，因为以前啲古人咧就用龟啦，龟板嚟刻字啦，所以佢就话啦，啊，如果每日都捉乌龟去刻字咧，咁乌龟岂不是很快会绝种？嗱，我头先睇嗰条片啊，佢后边咧个女主持讲完呢句之后咧，仲有个男主持佢就话，啊，咁点样可以解决咧？咁样嗱，问题就嚟咗呢度啦，各位，我哋最中意就咬文嚼字噶嘛，咁啊，当佢有呢、這个对白。佢就话如果每日都捉乌龟黑字，咁乌龟岂不是很快会绝种咯？咁然后咧，隔篱嗰个主持 partner 咧，佢就话啦，咁点解决咧？嗱，咁你话啦，我系咪可以将佢理解成为，咁如果要解决嘅话，就系解决唔使每日都捉乌龟去黑字咯？咁冇理解错噶喎。咁你如果话佢造纸根据官方提供嘅资讯，我系咪可以将佢理解咧成为造纸咧其中一个作用？嗱，其中一个作用就系可以等啲动物唔使捉咁多，唔使令到佢绝种。其实呢啲咧，即系好开放式嘅。虽然我都由细到大都真系未听过呢一个即系版本，但系我亦都会好惊讶嘅就系、是，原来呢条片系由教育局里边嘅教育局嘅课程资源组提供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呢个老师系错嘅话咧，咁我首先就会谂啦。咁呢条片咧系咪都有问题咧？而呢条片咧，原来你睇翻个制作日期咧， 2009年㗎喇，即係話呢喺之前嗰十年期間呢，原來我哋一路都曾經接收過呢一種錯誤嘅資訊啦。啊，咁點解之前嗰啲人又冇人受罰嘅？咁當然我哋唔係玩豬年啦，但係我認為就咁嘅。教育局如果佢話呢一條片呢，我哋戲劇性去處理，我哋用幽默嘅方法去講咋嘛，又唔係話俾你聽呢個就代表呢、這個就答案。咁我都想問一下啊，唔知呢個老師呢上堂教嘅時候呢，佢嘅口吻係點樣教嘅呢？佢會唔會都係用戲劇方法去演繹呢？嗱，我唔知道，我問嘅啫，我又冇上堂，我又睇唔到，所以我哋只不過咧有啲即係覺得唏噓啫。因為原來咧，而家做一個老師咧，佢可以講一句説話，一教錯咧，真係成個資格咧就會俾人取消咗噶啦。我諗我哋真係咧謹言慎行，每個行業都係咯，無論你係做老師啦，定係做其他行業都係。咁我今日介紹嗰條 channel 咧，咁啊梗係俾你自己親自睇一睇啦。教育局嘅呢一條片裏面嘅中國四大發明上集，你自己可以望下，大概撈到兩分四十幾咧，你就會見到涉案嘅片段噶啦。咁你自己評下嚟咯。咁有咩燕窩子公仔比咧？冇眼睇，冇眼睇，冇眼睇，同埋冇眼睇啊！冇轉啦，轉烏龜，因為其實涉案嘅主角就係只烏龜啊。我哋由细到大，我谂都隔咗几个 generation 啦，又真系好少听到咧，原来会咁样讲咧，就系话造纸系为咗咧防止啲乌龟绝种嘅，即系我哋睇唔同教育电视长大咧，就会有唔同嘅理解噶啦。唔知道彭爷佢嗰个年代教育电视系讲咩嘅咧吓？ 哇！我都茅塞顿开啊，我都未听过呢个版本，但你问翻我究竟我年代嘅时候嗰、那个教育电视系点样咧，都忘记了啦。我只系记得喺我哋中国历史入边，除咗话有龟版攞嚟刻字之外，更多嘅唔系攞竹简咩？啲竹都可以攞嚟写嘢嘅吓。咁确系啊。有陣時咧都不能夠咧不説咧嗰、那個處理咧都應該係咁樣嘅，或者個道理應該係咁講嘅，就係、是、既然係你做錯嘅，既然你係真係咧教錯嘅時候咧，你需要接受一啲嘅罰則啊，或者係被人批評咧，咁啊真係無可厚非。只要你嗰樣嘢係真錯，同埋你係做壞心腸，係咪？咁但係而家嗰啲嘅道理咧，就係、是、我哋都説不清究竟。人哋是真的做錯啊，定還是係有背後一啲意義？咁所以先咧惹起大家嘅討論嘅啫。咁唔通你話一個醫生啊，佢喺做手術時，我都係做錯咗少少程序啫。咁嗰人都係死咗啫。咁唔通我哋又唔追究咩？咁即係當中梗係有一啲原因嘅。咁啊，呢一個就係我哋咧，即係喺打曬問號嘅一個位置啦。咁但係跟住落嚟咧，彭仔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嘅短片咧。嗰、那個嘅背後或者係擺喺面前嘅情況咧，就真係唔需要打個問號啦，因為真係超勁，超勁咩咧？就是、個票房同埋佢嗰個受歡迎程度。我自己本身咧就不是一個動漫迷嚟嘅，咁對於呢一個咧日本超人氣動漫啊《鬼滅之刃》咧，啊真係孤陋寡聞。在这方面我真是一隻井底之蛙。但是 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 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曾志豪呢， 因为我只坐在你对面嘛。 咁你 就咁简单咋嘛。 咁你一定係好捧呢个鬼滅之刃嘅场啦，係咪？嗱，呢一个鬼滅之刃呢就同嗰啲日本嘅动画一样啦，就有一个电影版啊，鬼滅之刃嘅劇场版啦，登陆咗香港啦。咁喺日本本土呢就已经係净卖座㗎啦。嚟到香港嗰个情况又点样呢？哇，原来呢都不遑多样喎、啊。即係嚟到喺香港呢12号嗰日呢就係、是、上画啦，即係尋日啫。咁各个院线呢第一日上映嘅场次呢係多达840场。基本上就好似全部淨係做呢一套戏咁样。即係多间戏院呢一日呢开足20场喎、啊。即係翻行翻唔到啦，但係院咧可以開足20場，咁由早就去到午夜場，真係照顧曬所有咧翻工翻學嘅朋友仔啊嚇，係被形容為咧近年難得一見嘅多場次嘅電影，哇！真係～ 何止是满堂红啊！真系呢一个嘅鬼灭之刃咧咁劲，哇！第一日开画咧已经好多人话买唔到飞添啊，真系劲到爆！咁我梗系好奇啦，系嘛？咁啊喺网上面其实都有好多咧佢啲 fans 啊自己开 channel 咧嚟到讲嘅。其中今天介紹俾你咧，有一個咧channel 叫風信子，咁就話係全職旅行的日本人妻咁。咁喺呢一個短片入面咧，佢嘅標題叫做咧《鬼滅之刃爆紅之謎》啊。咁啊啱曬我就係想知。咁啊片中咧就係唔止一個人嘅，原來呢個日本人妻啊同埋佢嘅日本老公嘅，咁所以咧就兩公婆分享咧佢哋自己睇呢個《鬼滅之刃》嘅沉迷同埋佢嘅喜好咁啦。咁啊佢講到咧就主要欣賞嗰個公仔啊，佢啲公仔咧畫得好靚啦，情節上咧人物角色啊好多細節咧都有講到啊提及，令到故事劇情好豐富咁啦，又大讚咧。喺套戏入边嗰啲配音嘅演员，佢有名嘅，配音演员叫做咩咧？声优啊，唔系女优，系声优。咁就话咧赞嗰啲声优咧配音配到咧七情上面啊，即系声嘶力竭啊，好投入啊嗰啲，唔知咩嘅大家收到，即系嗰啲咁，我唔识读啦吓。好啦，之后咧呢、這个片主咧仲煞有介事咁话咧，哇！以下落嚟咧嘅短片咧个内容咧，大家就要小心啦，我要警告你哋啊！咁点解咧？佢要剧透啊嘛，因为跟住咁，所以咧就唔讲啦。咁呢一个嘅可以话相当于轰动啦。呢、這、一个鬼灭之刃嚟到香港都掀起咗咁多嘅热潮。咁如果系讲到咧要呢一个分享翻一个 emoji 公仔嘅话咧，咁当然咧我就一定咧系俾五个植树拇指嘅 emoji 佢啦，因为话晒咧，哇！我自己唔中意啫，大把人中意啊嘛，咁我梗系唔好离地啦，要贴地啲。我同大家一样，竖起个手指公啊！唔知道啊，桂花田系咪都系动漫迷咧吓？ 我系卡通嘅啫，系卡通迷 ，OK， 动漫就咩啦？嗱，而家父母咧想同仔女拉近啲距离啊，同埋多啲话题咧，啊，睇嚟咧都要与时并进啊！自从咧开始咗我哋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嘅环节咧，睇过唔少嘅网上片之后咧，认识多咗咧，同埋咧大家只系去揾下嘅嗰啲题目嚟睇下咧，就可以了解多啲而家年青人咧，食啲咩啊，兴啲咩啊，玩啲咩啊，睇啲咩，讲啲咩噶，嗱咁咪就唔会有咁大隔膜咯，同埋将佢哋嘅距离拉近咗啦，系咪？啊，琴日下昼咧离开公司之前咧，我遇到一班年轻人嚟做访问，咁啊见到佢哋咁啊，梗系同佢打招呼，咁啊 say 个 hi 你好啊咁样，哦，点知嗰班年轻人咧，佢竟然话我想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啊，哇！令我真係有少少受宠若惊，因为都同佢争住距离㗎嘛。但佢哋竟然话我细细个就听你做节目㗎啦。哦，真係好开心啊。原来呢佢哋呢就係好受年轻人欢迎啊。由五个大学生组成嘅Chill Up Channel 啊。咁啊嘅主持人嚟嘅。咁啊由于佢哋呢係大学生啦，咁啊好多呢嘅片啊都係关于大学嘅。我认真啦，我睇完嗰啲片之后呢都建议呢各位读緊 E1 嘅大学嘅学生啦，同埋佢哋嘅父母都睇下。佢哋嘅大学访问，同埋今年读中六嘅学生咧，都我觉得可以咧，去睇下嘅。点解咁讲咧吓？同埋 E1 嘅同学啊，同埋啲父母咧，点解要睇咧？因为佢哋走访好多间嘅大学，入到佢哋嘅校园，揾埋嗰啲大学嘅学生就做一啲访问嘅，问咗佢哋好啲，即系好多嘅问题啦。关于佢哋自己大学嘅相关问题啦，咁。咁啊，今年 E1 嘅同学咧，其实有啲咧仲系未有实体课上噶。咁啊，睇完咧，其实可以了解多少少佢自己大学嘅一啲得意嘢啦。咁至于父母啦，E1 嘅父母一样啦，连仔女都未有实体课翻嘅父母啊，佢哋只系俾咗学费之后，就咩都唔知道究竟大学系咩一回事，到都未到过咁样。咁啊，睇完咧，佢Chill Up Channel 呢个大学嘅片咧，起码有少少嘅概念啊，同埋认识啦咁。至于今年中六嘅同学仔，亦都可以睇下各大专院校咧，佢啲同学仔点讲嘅佢哋嘅大学。咁啊，其中佢一集咧，佢哋五个主持啊，Anthony 啊、Dada 啊、长啊、Tim 啊、Anthony 咧，佢哋就分享咗佢哋咧读嗰科目咧，有啲咩出路啦，同埋大概系读啲乜嘢啦咁样。系因为佢过来人啊嘛，虽然咧就唔系好深入了解嘅，起码都有啲概念。咁啊，当我同阿乐乐一齐睇嘅时候咧。 哦喂，讲你啦，大学啊咁，跟住咧同佢一齐睇嘅时候咧，我话你知唔知有呢啲咁嘅嘢噶？咁其实都系嗰句啦，佢系真系翻咗。都唔知道有冇十次學啊！即係真係翻翻去學校嗰度上堂啊咁樣。咁佢睇完之後話：哦，原來先知道原來係咁。咁啊，呢個 channel 咧，其實除咗關於大學嘅片咧，佢都有其他好得意嘅嘢嘅，其他好得意嘅標題嘅題目嘅片嘅。咁我會俾三個拍手掌表情符號佢哋，因為佢哋真係好積極，拍得好得意嘅，好生動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去望下睇下啦。 In my room 描くファンタジーつまんないことはない Honesty Believe もしかして叶う夢妄想にふけて現実超え How does it feel 空を眺めゆっくりと chill Daydream 当てもなく旅に出る足跡をつけて前へ進む Sun, rain, moon, the stars 自分の信じる道へ depart DesireMakes me feel higher どこまででも飛ぶ夢のグライダー Overflow する前に Go 次のミッションへと走り行こう目を覚まそう Yeah, hey, hello 現実の光浴びてゆこう Company this time alone Reaching on my soul What it works from head to feet Cheating in the daydreamThe more you freeze 次から次に季節変わり Sometimes I want to chill 窓の外をゆっくり見て Daydreaming 俺の時間 I can think of what I want It's me all inside me Telling me there ain't no stopping Gotta get fit with a load of trips レベルを上げて Right to the next step 夢はここから全世界へ響かせたいぜ Our music So I relax Take a deep breath Reminisce of all that I did 頭を空っぽにして Reset Then I sign my next trip Something need this time alone Fishing on my soul What it works from head to feet Cheating in the daydream Something need this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哦，是快乐的好结合，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会在学习，我会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平凡。 早晨，早晨，早晨，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瘦眼茄，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啊，肥妹仔。 我见你好忙啊，要招呼人啊。 系啊，嗰啲平时咧唔出声嗰啲冚唪唥，全世界宇宙银行系佢同我有人弹起身头先。 系啊，你好开心啊，仲要好高添啊。 系啊，好靓仔啊。 哎呀，我哋咧又可以。同佢哋一齐啦，咁可能佢哋会问点解我哋呢三个同学仔会翻学，佢哋唔使翻学噶。 我哋 系好特别噶， 系啊，好特别。 唔好意思啊 ，Hello， 咁多位夏文亚同学。 系啊，好啦，我哋今日咧又上体育堂啦。 系啊，睇咩肉啊？ 系啊，今日咧我想讲两个咧体育上面嗰啲咧术语。之前咧有一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咧有套戏咧， 排球女将。 系啊，佢咧 咩嚟噶？ 佢个名咧叫做 Water Boy。 Water Boy 咁咧，但系佢系讲唔系啊 ，water boy 喎。咁然后咧，佢就讲咧，有个人咧就打美式足球啦，咁样。 美式足球系咪撞嚟撞去嗰啲啊？ 撞嚟撞去，咁咧佢啲译名咧，有啲人就将佢译成咧就话咧饮水机出英雄喎，咁样。 哇！又水机 系啦， 送水 嘅，好笑 嘅， 系啦。我就想问下你， 送水 究竟咧喺运动界里边咧，佢唔净系讲美式足球嘅，运动界里边咧有个术语咧，佢就话。哦，点 啊？十一号系讲咩噶 ？Water boy 咯，即系话佢咧就系饮水机管理员啦，或者有啲人就话佢饮水小子啦。咁其实佢系咩职位嚟嘅咧？咩岗位嚟嘅咧？ 送水系咪嗰啲递毛巾执波仔啊？ 递毛巾执波仔，咁佢系咩嚟嘅咧？ 球童， 球童就全意， 球童啊， 系咪啊？ 其实佢本身都系一个队员嚟噶。 我想话扁两板凳， 追过冷板凳， 系啊。 其实同一样嘢嚟嘅，只不过咧， 即系后备球员。 其实就系后备球员，不过咧 就 头闲至散，佢就唔会出场咁滞噶啦。咁咧佢就啱你坐喺个板凳度啦，即系嗰张后备凳度啦。咁咧佢哋一饮水嘅时候咧，佢负责斟水啦，或者递毛巾啦。 咁佢先有得喐下咋？ 系啊，佢先有得喐下。咁所以久而久之咧，佢哋就会话啦：如果佢系佢嘅岗位乜嘢啊？球场上冇份哦，佢咪做管理水机咯。咁啊叫佢哋做 water boy water boy 咁样咯。 佢会唔会一世都系做呢个岗位冇得上场噶？ 咁你可以问翻你妈妈咧，以前睇嗰啲咧风月片咧，嗰啲成日都坐冷板凳嗰啲红太阿姑咧， 系啊小姐啊， 系啊佢最尾有冇出头天啊？ 姐姐 都有嘅。 即系讲咩啊？ 系啊，如果佢遇到 Richard Gere 就可以麻雀变凤凰啦，所以咧以后咧你见到啲人咧就唔系净系可以话佢后备咧，你仲可以讲话 你 系水机，系啊水机管理员啊， 咁、 样 好似好唔尊重。 其实咁话 喺 office 度可能都会有嘅，你就净系负责换水樽嗰啲啦。 哇，边个咁大只？ 咁佢认为系两党嘅共识系民主嘅典范。蓬佩奥接受美国一个电台节目访问时表示。北京應該恪守對台灣民眾的承諾，兩岸問題未解決前，他希望維持現狀。他又說美國應該恪守對台灣的承諾和義務，已經宣布對台售武，協助台灣加強防衛能力。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颱風環高的外圍雲帶正逐漸靠近廣東沿岸。在上午10時，颱風環高集結在西沙的東南偏東，大約36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南海中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稍後有一兩陣雨，吹和緩東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雨，風勢較大，下星期初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5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18.18跌51点，成交金额6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8点跌3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7.5升20.5，美团307.6升20.8，阿里巴巴259.6升6.6，比亚迪股份185元升8元，小米集团24.45升2.2，中移动49.85跌2.8，京东集团344元升21元，中国平安85.75跌8毫，友邦保险85元升3，药明生物244.2升12.8。汇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754，英鎊10.17，瑞士法郎8.476，澳元5.605，加元5.894，新西蘭元5.291，歐元新西蘭元是5.295，歐元9.154，每百日元對港元7.39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96。日经平均指数报15,245点，跌274点。港金现价报17,36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76美元，卖出1,87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宗交通意外，咁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车龙已经排到去近住北角政府合处，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咗嘉华国际中心少少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仲系有少少车龙嘅，排到油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葵涌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咧一带交通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在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Bonjour。 做咩？你呢排睇咗 Kitty in Paris 啊 ，Kitty？ 唔系，思芬，我最近识咗一个法国厨师，同佢了解紧，咁我梗系要练习下法文啦。 哦，你食法国菜，咁你哋有冇文化冲击啊？你哋生活习惯可能好唔同噶、哦。咁不如咁啦，今日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同你一齐倾下爱即伴侣呢个话题啦。 好啊 ，Zelavie。 哦，陈晓东只碟啊嘛， 唔系周慧敏咩？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港式蛋挞，港式烧卖，港式鱼蛋，港式鸡蛋仔耶！ Yeah! 香港地讲实力啊，更加讲食力。全新电视节目《讲食力》，主持人黄大军分享饮食心得之余，更加同你轻松论尽时事。 讲嘢最紧要有牙力，睇电视紧要拣讲食力。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啊！十一点十分，十一点十分，今日礼拜五咧，我哋有点唱， 冇错，系可以打电话，不过唔好依家打。 系啦，我哋可以网上留言，先喺我哋风骚嘅面书嗰度留言吓，可以 fax 233-9453，我已经见到有几张嘅 fax。 好啊，好啊。喂，咁啊，但系而家唔系点唱嘅时间啦，但系而家系我哋长知识嘅时间啦。 哦，系啊，头先我哋咧多谢听众咧就提供资讯俾我哋咧，佢话其实咁噶，50人嗰个咧系讲。讲紧观礼嘅人数，虽然咧，你如果喺新闻睇嘅时候咧，成日都讲话婚宴人数限聚啊咁样， 啊、 但佢话咧严格嚟讲咧，就 系 讲紧观礼一啲唔提供饮食嘅场合。咁譬如你去嗰啲咩註冊處啊嗰啲咧，咁、咧就話你可以50人咧就可以聚埋喺度啦。 或者係教堂啊，或者嗰啲咁樣啊。 咁但係如果咧嗰、那個點解有啲人會200人都得咧？佢話咁，但係如果你提供飲食嘅話咧， 咁就唔屬於嗰、那個。 咁就當咗普通咧，就話、你咪去酒樓食飯咯。 去食飯 咁就4人一台咯， 或者6人一台。 係啊，4人一台、6人一台啊，有一點5米距離啊，或者有間板啊，咁佢就話咧，就反而冇咗嗰個人數限制咯。 係啊，但我 见到嗰啲人咧，我曾经有时见到啊，有啲嘅婚礼嘅相咧，佢有大合照噶嘛。 系啊，咁啊， 个个唔系戴口罩戴合照。 所以咧，有啲听众就话啦，啲酒楼咧都强烈建议大家唔好打卡嘅。佢话因为费事 啦，系咪结婚之后， 即系费事会出事咧，就话喂。你好地地，你话你嚟食饭，咁点解又变咗聚会 嘅？点解咁多共同目的嘅？同一个共同目的同嗰个人结诶影相嘅咧，咁 即系我哋都明嘅，业界咧即系好可能好辛苦咧，先揾到呢个生存嘅空间。系啦，就知道大家话大家帮帮忙啊，大家有共识算数啦，咁样。 系啦，即系其实你哋可以影相，但系唔该， 唔好戴合照。 唔系唔好戴合照，最多六个人啦，一对新人，再加你朋 友。口罩。 啊，系啦！如果你一齐戴合照，佢就戴口罩咯。 不过我就真系会有啲即系逻辑上都解唔通咯。 系、 即系你反而几多人喺里面咧，仲要除埋口罩食饭咧，都唔限人数。但我守规矩戴住口罩，我相信观礼咧就唔最多50人。 系啦，仲要 完全谂唔明。 仲记唔记得婚姻住日住多一个都唔得？你 系 咩啊？ 上次我家 姐结婚咪就 系 咯， 多一个 多一个多一个坐喺度啫，佢都话唔该你出去啊，我都完全谂唔明，原来个逻辑系咁样嘅。 最近咋？ 最近啫嘛。 你家 姐 都几迟婚？ 系啊。咪揾到真愛咪好咯， 係啦， 係咯，真係。 佢羨慕啊，阿蘭仔羨慕。係 咁啦，你結婚我打隻金豬仔俾你啦， 應該冇可能。 你講得出做得到喎。 好啊， 你話慳翻， 所以我哋就唯有大家有得飲有得食嘅，咁啊你去開開心心啦。 哦 ，OK， 咁啊，但係都係啦，都係嗰句啦。雖然可以俾你即係咁樣聚埋啦，但係嗰個口罩唔該都戴翻咯。 係啊，好啦，咁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我咧就發覺咧，有啲地方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咧，如果行街嘅時候咧，會見到佢嘅存在嘅。不過咧，我哋又好少 留意到佢嘅， 唔係係留意到，但係當睇唔到，又或者咧都唔敢行入去。 我有入過去噶。 嗱，我想講嘅係嗰啲情趣商店， 啊、我有入過去噶。 咦、哦？我冇啊，一次都冇。 算吧啦。 基於咩咧？基於冇呢個需要。唔使啦，我唔需要。 唔系佢入到去，人哋都觉得佢冇需要啊。 我惊我太 好个需要。 人哋一见到佢，唔系同佢讲话，冇需要清洁。哦，你嚟买嘢噶？哦，搞错咗添。 我惊，但我太好奇啊！你明唔明啊？ 咁 我未就问点解？ 你真系情人如若，很好奇啊！你 真系大开眼界系咪？ 咁啊，真系唔认识噶嘛？咁唔认识嘅时候，我梗系会问啦。咁啊，但系可能惊，我惊嗰个 sales 会尴尬， 即系 我 惊你逐只手指笃啦。 嗱，首先个前提咧就系大家唔好误会咗咧，开一间情趣商店，就算喺商场里面都好，佢系卖经营紧啲非法嘅嘢先得噶，佢都系打开门口做生意，只不过系买一啲咧，系即系成人用品需要到用嘅啫。 佢打开门口做嗰啲生意系你闩埋房门用嘅， 咁 啊，即系好私人啦。 唔代表佢 其实冇嘢噶，合法 啲吓，唔系非法嘢噶嘛。 我知，只不过咧行入去嗰个叫即系嗰个心理啊。系啦，即系会觉得吓、啊，究竟点咧？俾人望到咁点咧？ 其实呢个都系得意嘅，即系虽然咧先古圣贤人咧已经话咩食色性也，咁但系去到而家咧， 保守啊嘛，系咪？ 廿一世纪啦，都仲系有嗰个嘅心嘅 心有千千结， 揸棘住咁样。 就连咧嗰间咧，喺香港喺叭叭声咁开嗰间日 都有噶， 嗰间咪就系好咯，我就最中意行嗰度。 我就系话我连嗰度我都唔敢入啊！ 你唔入系正常嘅，你买嚟做咩啫？系咪 啊？曾志豪，我想话咧，我有一次咧系特登去咧，佢喺铜锣湾嗰间， 系啊系啊， 佢系咪查你身份证啊？ 唔系啊，我揾唔到嗰个 corner。 哎呀，佢有佢有脸遮住噶，因为 我都有听过，我系特登想去嗰度。 系啊，我系开头去日本见过咧，我就叹为观止啦，仲觉得咧好正啊！佢哋可以咧咁即系开扬地，因为佢喺一间正常嘅普通超市百货里边 都可以卖埋， 佢哋有性商品。系啦，咁啊后来佢搬到嚟香港咧，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带大乡里咧就话佢会唔会？原汁原味保留噶，真系有啊！耶、 yeah ！你系去边间啊？ 荃湾有去过，尖沙咀都有去过。 哎呀，点解揾唔到？ 系啊，但我觉得相对咧冇日本嗰度咁奔放咯。 哦， 即系佢就多好多嘢嘅。我哋香港嗰度咧就相对内敛咗少少。 系啊，咁啊呢个都系即系好奇一问啦，头先吓。咁但系咧以下落嚟咧想讲嘅嗰件事咧就咁样发生法咧就似乎咧嗱，我头先讲到就系咧情趣商店咧佢本身呢件事系中立嘅，冇 佢合法嘅，冇 问题嘅。但系咧就喺大埔咧，原来近日咧出现咗一件咧性骚扰事件，咁就话咧有一个女学生咧佢就行经呢个大埔一个商场嘅时候咧，就系咧，咁啱有一间咧散货场， 哦，散货， 散货场入边咧， 酒佬店， 原来佢都系卖咧情趣商品嘅， 系啊， 即系连情趣用品都散货 都要啊， 好啦，咁唔紧要啦， 唔 紧要啦，你都系铺头啫，啊，女学生行过嘅时候咧，男职员咧就向佢展示嗰啲嘅。性玩具、哦， 姐姐你想唔想用啊？ 咁佢作为一个 sales， 你个姐姐读得正啲， 妹妹、啊、 姐姐咯，姐姐你想唔想用啊？ 咁 咧、 啊啊、 就吓亲呢一个女学生啦。 咁啊真系会， 哇！咁你又唔使拉佢入去个散货场，你做乜要拉 佢？佢拉佢入去咩？ 系啊， 哦咁啊离谱啲， 系咯。 即系似乎好似想玩咁样， 咁结果咧， 女学生惊啦，于是去到附近嘅补习社求助咯。 哦，会噶会噶，呢啲有啲冒犯性啊嘛，因为毕竟你卖紧啲咁贴身嘅用品， 同埋你何苦即系你平时买嘢都唔会拉， 同埋你点会 sell 女学生用情趣用品咧？调翻转系咪先？ 所以咪摆明系咪有啲嘢啦？ 佢有啲唔系几啱喎，呢个真系 有啲调戏嘅成分。 系啊，你话你卖俾你父母咁啊，另计啊。 唔系调戏，我觉得系真系骚扰咯， 真系性骚扰嘅。 咁 点 啊？ 所以咧，嗰個補習社嘅職員其後咧就去到嗰個散貨場嗰度啦，咁係見到有一啲情趣用品喺樹嘅，咁亦都咧發現咧，哦，佢啲情趣用品咧又冇話嗱呢啲又關乎佢嗰個營 冇 label 冇標籤， 係啦， 呢個唔得噶啦，係啊， 啊咁啊隨即咧通知翻保安啦，咁啊亦都提醒翻咧嗰個，喂你唔得咁樣啊，即係拉拉拉扯扯咁樣啊， 我想話個補習社嗰個老師又 好盡責 喎， 好盡責啊， 即係唔係因為佢可以話喂你同翻你阿爸阿媽講啦。 系 虽然佢第一时间就同啊嗰部补习老师讲，但佢真系为佢挺身而出，我觉得好好、啊、喎、這个。 嗱，俾你都好人啊， 唔系啊，佢即系算做多咗啦。 我先话佢可以同你阿爸妈讲佢， 但佢就自己走埋去商场度，所以值得赞啊个补习老师。 我以為我都會咁做喎，行過去個配合，喂， 唔係你固然係 神 聖 啦， 係咪先？但 唔係 個個好似你咁樣噶嘛， 啊、 所以我哋見到人做好事，我哋要讚噶。係 啊，真係要大力讚佢啊！ 即係等於你成日請我哋食飯，你唔可以當個個都會咁做㗎。係 啊， 係啊，我哋一見到有人肯請咧，我哋就話：喂， 多 謝你喎、 啊！ 係 啊，哎呀， 所以 頭先嗌多啲咧，咁 樣好奇怪。但係有一樣嘢咧，就冇。交代到究竟有冇做就係報警， 哦， 即係有冇備案啊、報警啊咁咧。 咁啊，睇下嗰個學生 冇後話呢個嚇， 睇下嗰個學生嗰個情緒上面有冇覺得咩 咯。好啦，我而家想提出一個問題咧，就係從呢一單嘅新聞咧，我想問，其實我哋有陣時都會行過呢啲嘅情趣商店啦， 係 咁如果真係有需要想買嘢入去嘅話。你有冇入過去買嘢啊？或者有冇了解一下好奇啊？睇下咁咧。 其實我就正，我等緊，我等緊你哋問我噶啦。我其實而家就係呢一個即係、就是、在座專家，就想話俾你聽咧。 常用啊？ 唔係常用，我想話咧，譬如呢單案咧，我哋先從咧冷靜經嘅角度出發咧，就係同佢嗰個法律嘅展示啦，同埋個規管咧。之前有前科咧，係有個規管嘅。譬如咧，我冇記錯，佢喺灣仔嗰條天橋嗰度咧，行人天橋啊，咁啊入境大樓嗰度咧，我冇記錯嗰個位置咧。佢話就有試過咧，有個情趣用品店咧， 係就是、二樓樓上， 二樓樓上嗰啲，佢咧就喺個 screen 嗰度啊，佢就裝咗個 LED screen， 類似啲電視機咧。 咁啊， 佢賣廣告， 行人路裏面啲人一定望到佢噶。 咁佢個廣告咧，其實佢唔係好裸露咗，佢淨係好似咧展示咗咧，就話有人著嗰啲叫做性感護士服啊，然後就話俾你聽咧啊，你可以著呢啲衫啊咁樣啦，有少少 sexy 啦， 都違反咗。 結果咧有人投訴，就話咧佢係即係類似淫褻嗰啲冒犯。咁最后真係要俾人哋呢勒令呢就话唔係要封铺佢就话唔准播呢啲片。 哎呀咁唔怪西九龙中心嗰块 要落架啦。 咁我记得嗰陣时个老闆呢都好无奈佢话喂我已经唔係露点冇呢啲嘢㗎。佢话咁我哋係情趣商店、我哋 sell 返里面啲用品甚至乎呢、有啲 model 呢你话可能会咁样着。佢话都唔得啊咁样，咁但系佢就话，诶、有啲街坊见到唔中意啊咁样。 我以为咧佢系 show 出嚟咧嗰啲譬如男性嘅器具啊， 我 记 得嗰次就冇嘅，嗰次就冇嘅。 我谂佢 嗰啲就唔得嘅。 咁 然后你仲可以望下咧嗱。除了日本超市那隻你在個店內啦、其實大部分那些本身獨立一間店鋪呢你走過會見到的嘛、尖沙咀有很多間那些店鋪呢、很熟的我真的 落了臉 落了 臉 的很多都會遮住呢他不會被你看到一來他不是怕尷尬真的呢應該就是說 恐防会引起咧公众人士，譬如你行过你不安噶嘛， 咁、又真系可能系有因为呢个原因，而唔系我成日以为咧佢懒，佢想懒坟地同埋保护入嚟嗰啲嘅， 唔系净系咁噶， 呢个规范 嘅。系啊，就算咧你话去到里边嘅货品咧，咁我入去见过噶嘛，日本嗰几间咧，香港都系噶。 我想问你，净系都系去日本超市里面嗰间嘅啫嗬？其他啲实体铺即系 实体铺，我去过一次啫，因为个感觉咧嗰阵时真系惊噶，系啊， 地摊。 哇！廟街大把啦，廟街真係大把啫。係啊，但係嗰啲你唔敢買噶嘛。 咁又係。 你覺得喂，直情好似 又唔係，你咁話人哋 啊？你感覺唔不安啊？ 係啦係啦。 咁但係咧，如果你去到店鋪裏邊嘅呢啲用品咧。佢都唔係話咧，哦，你入得嚟啦，即係你都想睇啦，你我又可以買啦，就可以坦蕩蕩啦，都唔係咁嘅喎。 咩意思啊？咩咩坦蕩蕩？ 個包裝都可能會有啲遮蓋。 佢有遮蓋㗎。 哦 okay、 譬如舉例咧，佢有啲包裝咧，佢話啊，我哋呢個咧係同日本一個女優合作嘅，咁咧佢就會彈咗女優個樣子出嚟啦。咁女優真係唔會淨係俾你睇樣啦，跟住睇身材啦，重要部分。遮咗，佢会攞黑胶纸黐住啦，即系总之咧，务求令你完全睇唔到咧，究竟即系点啊？喂，哇！你好想搣佢嚟睇下啦， 即系有啲似嗰啲杂志咧， 系啊，都系包胶 袋， 系啦，咁系有啲矛盾嘅，因为佢已经系一个俾十八岁以上用嘅呢啲成人用品啦，咁但系原来佢都系要遮咯， 系咪条例咧？ 应该就系条例啦， 条例。 所以如果咧，你冇任何露点嘅咧，好得意喎！你就咁呢个工具咧，佢又冇嘢遮嘅，因为个工具本身 就係嗰個樣， 譬如佢可能 橡膠， 係啦，佢設計到可能就同個水杯一樣嘅，咁你冇任何核突嘢噶嘛，佢個功能係俾你愛嚟開心啫， 飲水好開心㗎， 係啦，你就飲水好開心啫嘛， 哦， 仲要係 唔 係正嘅水， 哥哥又飲得， 哦，唔係啊，問題係嗰啲杯咧 都飲得， 唔係啊，問題嗰啲杯就係普通嘅杯啫嘛，係咪啊？我唔知道，我純粹問 都裝得水嘅， 係咪即係普通個杯型啊？ 係咯，都裝得水嘅。 有特別嘢嘅咩？ 等叔叔出嚟。 唔係有特冇嘢冇嘢冇嘢。 嗱， 佢有幾款咧，好正嘅，一支綠茶咁嘅樣嘅。 哦， 成支綠茶喎。 我又未見過。 咁嗰啲唔使包住啦。 唔使包，嗰啲唔使包，但係嗰啲最大件事就會攞錯咯。你真系一支綠茶噶，如果我下次买翻嚟咧，我试下 fit 你咧，你口渴你真系攞嚟饮噶。佢除咗你好仔细睇， 咁得意啊！ 哦，原来系唔同噶。 嗱，因为阿鹏仔唔知啊。 系啦，但系咧，如果你讲埋头先个 case 咧，我觉得仲有个叫做争议位咧，就系如果佢唔系话全心性骚扰一个女学生，佢纯粹就话。喂，咁你卖衫都会叫埋嚟睇埋嚟拣噶，你卖猪肠粉你都同人讲话，喂热辣辣猪肠粉啊，喂整条啊咁样。 咁就要睇下 呢种用品应该点 sell。 No， 咁都要睇下嗰个用即唔用噶，睇下嗰个客人究竟系咪有兴趣行入嚟你个铺头度睇啊嘛？ 就唔系扯佢入去。 系啦， 唔系扯又夸张啦。 喺个马路行紧嘅，喺你个铺头面前行紧，跟住你拉佢入去。 唔系咁可唔可以派传单啊？ 可以。 可唔可以派传单嗱？我哋平时收 传单，系即系唔会违反嗰啲淫审条例， 即系唔会画晒公仔，净系写字啫。 但系嗱，个问题就咁，譬如我哋收到张传单，可能食 buffet 嘅，我哋会点 sell 就试下楼上五楼啊，任食试下新鲜龙虾任食试下，你会咁噶嘛？ 情趣用品任试， 系冇得试。 唔系咁，你而家你点 sell 啫？都话试下， 怕丑都可以咁嘅。 唔系啊， 你又惊嗰人冒犯喎？嗱，而家最尴尬嘅位咧就系你照讲啊，试下好大条噶。龙虾，我仲扮紧自助餐，咁你点 sell 咯？嗱呢个我有啲奇怪 ，sell 唔 sell 得咧？ 我谂咧，佢唔会叫你试用嘅，因为佢都唔俾人哋试用 啦。唔系试用，系啦，特价得唔得咧？ 全场特价， 埋嚟睇，埋嚟拣下，可以认识下咯，当系得唔得啊？嗱，埋嚟认识下， 想了解更多。 如果最轻强嘅，最轻强嘅。讲买一送一得唔得？即系 sell 呢啲咧，买一送一试下咁样，系啦， 都得嘅。咁你派传单，只要你可以证明你喺过去呢段时间你派嘅时候，你冇话特别，只系针对嗰个女士咧有 系啊， 兴奋咗唔知几多度咁样。 唔系，但系而家。你容易俾人投訴咧，我懷疑性用品咧，可能係從來都唔會主動出擊 噶。又真 係，因為就係驚好似尷尬就話：，喂阿嬸啊，你用啊，喂你都要用啦，你用呢個水杯好開心啊， 咁你就多咗咯， 即係多咗阿嬸啊嘛。 佢唔係翻 完街里面嗰啲，叫你埋嚟睇埋嚟拣，买一送一啊，又买十件送三件嗰啲。 所以可能呢个行业咧，就只能够比较低调啲，唔可以主动嘅。佢嘅存在就 系 你自己过嚟就稳阵。 系， 喂，你 sell 人嘅就变性骚扰噶咯。 但系我都冇睇过， 我突然间发现咧，呢一个行业咧。如果佢可以突破呢一點，即係其實佢可以高調嘅，不過你要優雅，咁你就可能跑出一條血路啦。 唔係，其實 冇人敢啊嘛， 而家已經有好多好優雅噶啦，但係個問題佢哋都唔會主動出擊啊。即係你冇可能喺條街度咧咁樣就。 即係譬如佢哋好似嗰啲面膜咧，啲美容公司咧你啲面膜啊，或者係 cream 嚟噶嘛。 譬如你情人節，你去嗰花墟，可能你話先生買扎花俾女朋友啊，OK 喎。你会唔会咁啊？先生，买个水杯俾女朋友啊？ 买俾 女 朋友， 咪即系咁讲啦。 小姐买个水杯俾你女朋友啊？ 小姐买个水杯，咁你点算啊？ 系可以有情侣装嘅咁。 所以应该系唔得嘅。 系啊。 系啊。 严谨好多，严谨啲。 所以散货场佢衰硬啦，又冇遮，又冇包装，又冇掩盖，仲要主动出击，犯晒例啊！真系。 前面企满着挑战者，围着我四面参赛者，要拥抱你的爱，要轻吻你的泪，将你带者唱歌细者，同上马路边火车，前面有过路警察车，细声讲，高声笑，起身跳，唱反调，弯道反车。未及十六岁不适宜，不想关心政治，最厌恶看电视，在路上遇着你驾车，静默被注射，动脉被注射，甜蜜刺激过透彻，路上接吻自若自无第三者，尽量开心今晚夜，直落与你落极无形，哎呀呀呀，极爱你的挑战者。路上接吻是若全无第三者，活像星光的折射。直落与你落极无形，哎呀呀呀，断了你的幽情者。I need your crazy love。前面有过路警察车，细声讲，高声笑，起身跳，唱反调，弯道反车，台下拍车，痴恋不关你事，哪怕你说幼稚，未及十六岁不适宜，不想关心政治，最厌恶看电视，在路上遇着你驾车，静默被注射。甜蜜刺激过透彻，路上接吻是若全无第三者，尽量开心今晚夜，直落与你落极忘形，哎呀呀呀，极爱你的挑战者。路上接吻是若全无第三者，活像星光的折射，直落与你落极忘形，哎呀呀呀。自若全无第三者，尽量开心今晚夜，直落与你落极忘形，哎呀呀呀，极爱你的挑战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两宗源头不明，属于寻日公布的初步确诊个案，今日不设疫情记者会。 本港昨日新增23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是5430宗。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新型肺炎的防控措施，民主派议员总辞之后，出席的议员只有建制派以及热血公民郑松泰和医学界陈佩贤。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近日本地感染个案有上升趋势，市民因为抗疫疲劳、社交频繁和延误检测等各种原因出现小型爆发群组，市民必须提高警觉，一旦松懈，源头不明个案可能一触即发，导致第四波疫情出现，加上冬季流感季节，本地疫情可能较第三波更加严峻，政府必须采取外防输入和内防扩散的防控策略。另外，会议亦都讨论在湾仔加路连山道兴建康中心，预计发展费用是1.7亿元。行政长官委任黄友嘉出任香港教育大学校董会主席，明年1月1日起生效，为期三年。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黄友嘉拥有出众的学术背景，在工商界及政策研究方面具备丰富经验，并致力在公共服务，深信他必定能够带领较大精益求精，逐创佳绩。杨润雄亦向即将卸任校董会主席的马时亨致谢，表示在马时亨的领导之下，教大继续培育优秀而具承担的教育及专业人才，引领教育创新，促进教师教育策略发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台湾并非中国一部分，前总统列根的政府已经制定这个政策，美国30多年来一直奉行至今，他认为是两党的共识，是民主的典范。蓬佩奥接受美国一个电台节目访问时表示，北京应该恪守对台湾民众的承诺，两岸问题未解决前，他希望维持现状。他又说，美国应该恪守对台湾的承诺和义务，已经宣布对台售武，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57点，系跌111点，成交金额76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3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0点，跌2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5蚊，升18蚊；美团304.8，升18蚊；阿里巴巴259.4，升6.4；小米集团24.35，升1.1。比亚迪股份184.2，升7.2；中移动49.65，跌3蚊；京东集团345.8，升22.8；中国平安85.5，跌1.05蚊；友邦保险84.75，升1.05蚊；盈富基金26.2，跌0.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5，日元104.9，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6。人民币6.624，英镑兑美元1.312，欧元兑美元1.18，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15225点，跌295点。港金现价报1737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55美元，卖出187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去葵涌方向，近住樱桃街公园一带咧就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逆光飞翔》。作曲张家诚，作词张美妍，主唱 Hanna 谷子乔。 我理解孤独太深，温柔破春。 爱莫怀疑，作曲吴浩康，作词陈耀森，主唱吴浩康。 爱定你无偏差，诚恳吗？我 诠释空间，作曲 Fred Gibson、William Clark、Ina Roston、Timujin Lam、Usoji Mnek， 作词陈耀森。主唱 Jenny 李杏儿， 立即登入 R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知识资讯科技专家 Ben， 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在网上搜寻一些资料咁样嘅，咁新嘅 Google Search On 咧，佢就提供咗一啲新嘅机械学习同埋 AI 嘅方法咧，去帮助你揾嘢。例如咧，佢会将你搜寻嘅字眼咧分段，大家系咪觉得好方便呢？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系时候咧，帮下各位司机大佬同姐姐。 好，点帮点帮？ 因为咧就疫情当中咧，而家有新嘅群组就系牵涉到啲的士司机咧，啲搵食嘅司机啦。咁啊，运输署方面咧都其实有照顾到大家嘅。咁啊，运输署咧就为的士司机咧系安排咧新一轮免费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嘅。咁啊，呢个检测咧其实就12号即系寻日啦，开始咗啦，就至到咧系11月18日嘅。咁啊，有4个临时检测套装派发嘅收集中心嘅。咁啊，当然啦，那个地方四个地方就可以浏览翻运输署嗰个网页啦。咁网页咧，就3TD.gov.hk 咁样吓。咁原来话咧好简单嘅啫，去攞到吓的士司机咧就去到任何一个嗰啲指定嘅中心啦，就出示有效嘅的士司机证，咁就可以攞到嗰个套装嘅啦。咁之后咧就司机需要咧喺政府网页嗰度咧登记个人资料，然之后咧就话自行采集咗嗰啲深喉唾液样本，当日内即系当日内，唔好隔一日啊。咁就将个样本咧交翻去任何一个指定嘅临时收集中心搞掂。 所以、就是、 最紧要仲要系阴性。 好啦，所以司机大佬有呢个优惠推介话俾你听啦吓。 系真系免费噶。 咁但系如果你唔系司机大佬嘅，都有嘅，全港都有啲咧同疫苗健康有关嘅计划噶噃。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 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啦字咁， 系有啊， 好，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彭仔，你短唔短啊？ 啊， 你短唔短啊？ 即刻答，即刻答， 几短啊？ 都短啦， 指甲咩？ 我未谂住剪， 系啊，我就短嘅。 哦，系咪啊？ 系啦。阿田就通常就佢唔鍾意短嘅，佢一定係鍾意长嘅。 係，我係鍾意长嘅。 佢真係鍾意长嘅。係呀、啊嗯。我同你我就真係啱啱初相识，我哋喺节目里面、嗯、我唔知係长定短啦，我就短都 OK 嘅。 睇唔到嘅咩？ 係呀，睇唔到㗎，睇唔到㗎，睇唔到㗎、 哦、 真係睇唔到㗎。 眼界嘅嘢。 係呀，唔係。 视野係咪？ 唔係。你都估唔到啦，我讲咩？ 我唔理你啦。长我长。 我同你点可能争一日嘅长短 啫？係啦。每个人都唔同 嘅瞓觉时间嘅长短，桂花田就唔中意短嘅，佢一定要好长嘅。 系我要长， 我瞓少八个钟，佢同你死过噶。 但系你要瞓得着先得噶。 我瞓得哇，我成日都同阿华讲啊，一 担心佢 一个杯面时间，你有咩讲好讲啊？咁样我瞓噶。 嗱，如果系以入睡咧，我都系好快嘅。 系我都系，我都系。 但系你 好快醒啊！ 但系我瞓得唔冧嘅。 哦，系啊，年纪大啦，已经 成日发噩梦嘅。 发噩梦系可能你嘅枕头影响到你，快换枕头。 哇，你系咩？你几时转行 sell 到咁啊？你 有一只新嘅枕头要。 你会唔会太快啊 ？sell 得？ 唔系，因为咧近日咧我转咗个枕头啊，跟住咧我 系 个 大佬啊。 而家系咪有特价？ 你试下再 sell 佢第啲啊！你瞓得唔好咧，可能同嗰只油有关啊。我最近咧买咗新嘅花生油咧，系啊，冇花生噶，好好啊。 咁系咩嚟噶？ 嗱，原来咧诶，瞓觉时间长短咧，嗱，我真系瞓得唔多嘅。我琴日算早咗啦，同埋。耐咗啦，我琴日因为点半真系太眼瞓啦，我点半就 瞓 觉，我瞓得好冧噶，系、哦、我老婆成日都觉得话，点个仔喊到咁大声，你都唔醒啊咁样，我话我真系唔知道。 如果你系真系深层睡眠，所以个时间唔需要咁长，咁啊有一解嘅真系。 我可能好啲，我嗱，即系我朝早咧就会教我闹钟八点钟啦，咁跟住咧我就诶佢响嘅，咁我就 教教咗但冇 咩啊，佢响噶， 即系教闹钟会提 你 响啦， 会响噶， 咁跟住咧我就会咧佢有个取消，即系话得啦，我醒啦咁样，有一个咧就叫延续嘅，咁延续之后咧佢就会九分钟之后咧再嗌你嘅， 哦， 即系八点零九分再 嗌啦，有好多呢啲。设定嘅可以， 但系咧，我好多时咧，即系如果攰嗰日咧，我系嗰九分钟之内，因为我醒咗揿啦嘛，系咪？咁即系我曾经醒咗咯，我九分钟里面咧，我竟然都可以瞓，发到 可以噶， 跟住咧我又响嘅， 可以噶， 几次 可以噶，可以噶， 即系你谂下九分钟啫，仲可以继续熟睡。 咁你明我成日翻嚟 sorry 就因为嗰短短九分钟，我发咗三次梦噶啦嗰度。 但系我就系嗰一只咧，调翻转咧， 四点钟已经起咗身瞓， 教八点钟，我永远都系早过嗰个闹钟已经醒咗，因为我好惊佢会响啊。 你系咪间房咧嗰啲窗帘布咧？就。唔系 佢又 sell 你买窗帘布啊！佢依家转咗行啊，应该大件事啊！ 即系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啊，真系 系咪透光啊？你屋企间房嗰个窗帘 唔系，都几黑噶， 黑嘅 都 系啦。好啦，喂嗱，咁点解要问呢个问题咧？佢因为日本咧最近咧，佢哋有个男士咧，佢就成立咗一个协会。呢个协会咧正啊，叫做超短睡眠研究协会啊，唔系应该咁讲，系短睡眠育成协会啊，专门系培育、培训你系可以 咧小休嘅， 小休瞓得少， 但系又足够健康， 又足够健康。 佢个小休系讲紧系翻工时小休定系 全日？ 你唔使休啊，系翻工时小休啫。 你唔使休，全休。佢讲紧全日， 即系夜晚嗰个有长嘅长 唔系啊？佢直情系讲紧话，佢唔理你几时瞓。佢嘅问题就 系 话，嗱，譬如话啊，你每日八个钟系嘛？嗱，你系六个钟，嗱，你哋过嚟上我呢个班， 两个钟 完呢个班之后。 多得滞啦， 哇，两个钟都要多、啊。 你呢啲叫做过长噶啦，要剪噶啦。 哎 呀，过长噶啦已经。 唔使剪，缩翻啲就得啦。 缩翻啲时间咯，系啦咁样。咁佢咧几多个钟咧？佢自己以身作则。呢一位咧，阿、叫做阿掘大夫啊，佢话咧佢系每日 瞓几多？ 30分钟。 瞓30分钟 就够啦， 足够全日。 佢就话佢已经足够啦，仲要系咧嗱，佢今年咧就36岁。佢咧就话佢由25岁嗰一年开始咧，佢就有个醒悟啊！ 哦， 我一日24小时唔够用，太嘥时间。佢有好多嘢想学，佢话人生有成三分一，我哋成日都咁计噶嘛。如果每日瞓8个钟咧，人生有三分一时间瞓咗喺张床度嘛。佢话咧我唔够用啊，于是乎咧佢喺25岁嗰年咧，佢决定咧每日减少咧瞓觉嘅时间。 系 咁咧就本来每日就要8个钟嘅，佢就尽量将佢缩减。结果咧，佢就用咗2个月时间，佢就研究到自己可以缩到啦，缩眠啊！ 即系话，其实呢半个钟头咧，系足以令到，即系等于超浓缩啦，超浓缩嘅瞓觉时间，系可以能够系补翻嗰个等于8个钟头嘅时间休息。 佢点样可以将30分钟相当于好似8个钟 系咯 嘅 瞓眠？ 系啦，嗱，咁咧，大家就好好奇啦。佢话咧，最紧要系咩？佢身体健康、哦。佢冇事喎，咁於是乎咧，佢去到即係嗰個叫綜藝節目嗰度咧，大家就想問下佢：喂，你究竟嗰個日常生活係點嘅咧？ 係咯，個本領係點樣得翻嚟 嘅 咧？係 點樣令到佢用邊半個鐘頭時間走去瞓啊？ 係啦，嗱， 如何應用？ 好啦，而家咧我哋就開嚟睇下啦。我哋個 WiFi 令到我咧撳嚟撳去都撳唔到啊！ 啱孤寒啦，係食緊入去啦。 OK， 好啦，佢咧朝頭早 我借俾你嚟。 佢朝頭早咧10:30咧就會做 gym 啦。咁然後咧11:00咧佢就会做咩咧？学营养学啦，写专栏文章，因为佢话佢时间唔够用啊嘛。 即系佢唔使翻正职嘅工嘅。 佢咩都有啲系啦。 理佢啦。 1:30嘅时候咧就玩 online game 咯，2:30咧就同朋友食 lunch 啦，3:30咧就拍一条有关超短睡眠嘅工作啦，一路去到5:00咧都系继续同人哋开紧会啦。然后咧过咗食饭时间啦，佢话嗰阵时咧仍然系冇任何睡意啦。咁咧仲佢有细路嘅，翻到屋企咧。仲同小朋友咧有亲子时间啦，仲要帮手做家务。 哦，好啊。 去到几点啊？ 而家已经去到7:30啦。咁啊，7:30嘅时候咧，佢又再举办一场咧 online 嘅超短睡眠讲座啦，即系继续工作啦。 即系开 live 啦。再系啦，然后去到11:30咧，先食晚饭。 哇！11:30食晚饭。 系啦，因为佢一路都做嘢啊嘛，然后咧就为第日嘅工作咧就做准备。 系。 去到几点终于瞓觉咧？2:30。同我平时差 唔多啫， 两点半。咁系咪真系净系瞓半个钟咧？佢话嚟到呢一格咧，嗰、那个摄制队咧就已经喺佢屋企布住佢啦嘛。 摄制队自己瞓咗。 系啦， 仔瞓未啊？咁样。 佢由2:30瞓， 瞓到3:00起身， 瞓咗26:14。 系 喺冇闹钟嘅情况之下， 佢起身， 佢自然醒咗，然后睇落去精神奕奕，然后。凌晨3:30， 就继续开始。 佢就同一班超短睡眠嘅朋友一齐揸车去附近一笪地方度滑浪。 哇！ 而佢由 半夜去滑浪， 而佢由3:30去到滑浪嘅地方系要用2个钟头嘅车程，所以佢5:30嘅时候就同朋友起身滑浪，滑咗2个钟，然后起身嘅时候又继续去做 gym。一日嘅时间就系咁样过去， 然之后就重复翻头先讲嗰啲。 系啦，咁然后咧，佢嗰班朋友咧，会面嘅朋友咧，仲有分 level 嘅，佢就最犀利噶啦，瞓咗30分钟。佢身边其他人都话：，哎呀，我佩服你啊，我哋仲未追到你嘅境界啊。 你几多？ 2个钟。佢哋全部都2个钟， 起码去咗2个钟。 即系佢个协会里边嘅其他会友， 因为佢系开创星河嗰个嚟 噶 嘛。 系啦，冇错， 大师级30分钟。 系啦， 咁好啊，佢都冇讲到嗰半个钟头，佢究竟点样令到自己。 我系啦，嗱，我而家睇佢秘密系咩先，但我谂住讲到个行程咧，等到桂花田都有兴趣学咧，佢就同呢一班咧瞓咗2个钟嘅人咧一路打麻雀咯。 佢哋都兴打麻雀噶， 兴打本牌嘛。 佢由1:30打到2:30凌晨， 1:30打到2:00，打1个钟噶咋？ 咩啊？由 晏昼1:30打到凌晨2:30啊， 都唔够 啊，仲唔够啊，仲唔够啊，已经 系 咯系咯。咁究竟系呢位大师佢个体质嘅问题啊？如果系嘅话，即系可能全世界得佢咁做到。 佢30几岁啫， 我咪净系得个恨字。 唔系啊，佢而家咧就话嗱，我要碌翻。 佢系咪好攰？因为挨到自己咁攰咧，所以咧就瞓半个钟。但系半个钟头， 你要自己识 系喎，要识醒， 佢唔系啊，佢真系 两个钟头车。 可唔可以叫公司个 WiFi？ 可唔可以用翻自己嗰个？ 我已经系用紧自己嗰个噶啦，已经。 嘅。嗱，俾多少时间我啊，捞嚟捞去捞唔到。 诶，因为日文嚟嘅，日本啊嘛，佢要译译下噶。唔系，俾时间佢，俾啲时间。 问题系匪夷所思，就系话佢嗰半个钟头嘅瞓觉咧，究竟佢系佢点样？系一嚟就已经瞓着，跟住半个钟头自己醒，跟住就补充咗能量。 佢话佢揾到嗰个叫做咧，即系教学嘅成功嗰个率咧，就话几乎咧系达到100%嘅，即系话咧只要你参加。佢嗰個課程咧，大家真係可以咧縮短個睡眠時間。 但佢又唔肯披露個課程入邊，其實你主要係鍛鍊啲乜嘢咧？ 啊，有啦有啦有啦，啊，終於撈到出嚟啦！ 哦， 佢話咧， 係 啦，唉，算啦，撈唔到啊，哎呀，轉頭再講啦。 唔該，你下次。中文歌曲龍虎 榜盤周精選，一份變兩份，開唔開心先？若世界有瘟疫。Misha 的水質女生連續劇最終回講到女主角和戀人未滿的人發生關係之後，早餐由一人變兩人份。作曲由斯德哥爾摩的音樂人加上葉巧林自己，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an。 今個星期新踏入龍虎榜第20位，葉巧林二人份。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有咩晏啲先讲，百无禁忌咗先。 哎，系啊，即系呢啲嘢练翻翻嚟嘅，所以咧就话冇 问题啦。我见到有个人喺出边喎。 啊，系啊，嗰、那个哥哥啊 ，Hello 哥哥，咁我哋可以呼吁啦，1872388，你可以打电话嚟咧，我做咩要扮声咧？ 系啊， 风骚大点唱， 系啦，风骚大点唱，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吓， 系啦，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网上留言都欢迎嘅，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等紧大家吓。 好 啦，嗱，我哋嘅父母从小教育我哋好多嘢，系咪？ 系 啊，即系教育我哋啊，除咗要赚钱之外咧， 德行， 仲德行都要噶啦，咁我哋仲要储钱，积谷。机噶系咪先？有冇有冇做？有冇做？ 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 有有 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 唔紧要， 你要帮佢捉，你要帮佢积积谷啊嘛，系啦。 咁唔系净系父母咁真系， 咁啊， 系啊，外母都要。 咁而家咧，大家咧有好多储钱嘅方法啦，系咪？你哋嘅储钱方法除咗真系斋储，都仲会投资下，做下定期啊，买卖下外币啊，或者系股票基金啊，咁样。咁啊，即系有钱，咁我哋赚到啲钱储喺边度啊？都系储喺银行啦，系咪？ 哦，系， 系 啦。咁股市人。有冇呢啲储钱嘅习惯咧？ 有冇运送嘅啫？ 系啦，边行运送嘅？ 钱庄 佢哋会储喺边度咧？同埋储啲乜嘢咧？咁样 我话佢哋会储喺钱庄里边。 钱庄已经好后期噶啦， 再早啲 啊，早啲嘅时候咧，佢哋总会有啲方法嘅。 储钱啊，定系买嗰啲古董啊，当系增值保值啊，系咯？ 有 珠宝玉石 哦，诶，买珠。 啊，系啊，生畜， 生畜啊嘛， 系 咯，所以阿展嗰阵时好值钱嘅股市啊， 定系买人 奴皮我都信，我都信， 系储喺啲奴皮啊嘛， 唔系，但系奴皮应该唔会当系一种价值嘅，佢纯粹系炫富嘅啫，买田买地咯，你讲紧呢啲啊嘛， 对不对？ 系咯， 嗱，经过几千年咧历史啦吓，古人咧由呢个贝壳开始啦，即系做钱啦吓，开始咧到咧铜钱啦，再有呢个金银啦，同埋银票啊、银纸啊咁样，咁咧。咦，喺好耐好耐好耐未有呢啲嘢之前咧，佢哋真系储粮噶，储嗰啲食用嗰啲食嘢嘅粮啊，畜生啊，嗰啲 我中意牲畜， 哦，牲畜 都得嘅， 畜生， 即系肠粉同粉肠嘅分别啫， 你争好远啊！ 储OK， 咁有啲牲畜啊，啲米啊，啲植物啊，即系总之系粮食啦，咁咧就当系钱嘅，咁一定要储啊，所以咧即系有粮仓啦，系咪？咁啊一来咧即系当啊，系啦，咁啊一来咧就当钱卖啦，咁啊二来咧有啲咩天灾人祸啊！ 以前打劫系打劫咩啊？打劫粮仓 系啦系啦， 三军未发，粮草先行。 咁咧，所以咧 即係天降異象嘅時候啊，喂，有錢都冇用啦，係咪先？你最緊要食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喺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咧，佢哋咧就會儲糧食嘅，咁啊先係重要嘅。咁啊有咗錢之後咧，咁佢哋啲錢就儲喺邊處咧？ 頭先咪講話， 佢話未有錢莊之前咯，儲喺地牢咯。係 啊，未有錢莊，未有錢莊，係啊，因為佢都要演變 㗎 嘛。 係咪嗰啲廟廟廟 啊？你真係有啲知識嘅喎，你咪聽之前 有幾分知識啊？ 之前我都讲过，系寺庙里面咧，都系其中一个咧帮人储钱嘅地方嚟嘅。 即系个香油箱啊？ 啊，唔系香油箱，佢真系会系一个叫做少少嘅 储蓄户口。 储蓄系啦系啦，会摆喺。 会唔会系当系因为我哋啲祖先咧，可能放喺嗰度？ 哦， 即系相当于好似啲村咪有嗰啲叫咩？ 祠堂？ 祠堂系啊系啊，我以前都有嘅。 寺庙唔系咁嘅，唔系啩？ 唔系啊，系啊，有。 咁点样用噶？ 我之前讲过啊， 即系你钱多就摆落观音度， 嗱， 少啲就摆落罗汉度。 我又不明点解大家唔会摆喺自己嗰度嘅咧吓？ 自己危险啊嘛，我哋冇园丁可能保护啊嘛。 有园丁可能更危险。 系咯，会唔会寺庙佢可能以前规模会大啲啊，人多啊？ 系咁样啦，就咁样嘅。以前咧，古人咧，佢哋咧就除咗大富大贵咧，啊地主之外咧，其他咧都拨入穷人嗰格噶啦。 系。 O K。系 啊。 咁咧，穷人赚钱又唔多啦，咁得嗰十蚊八蚊咁样，但系可能佢哋都要储埋个钱啊，咁样唔知有啲咩以备不时之需噶嘛。咁嗰啲十蚊八蚊又唔系多，咁佢哋会点咧？佢哋就咁仲块布咧包埋包住佢咧，就收埋喺屋企嘅其中一个柜桶仔里面就算噶啦。 哦，即系病埋就算 了。系咯，嗰啲穷人啊，嗰啲穷人啊，咁啊到咧咁啊，即系有啲大富大贵嗰啲咧，咁佢哋将啲钱咧，佢都因为嗰时我讲紧未有呢啲咁嘅咩钱钱庄嗰啲地方咧。咁佢自家都要收埋嘅， 系 咁自家会点样去收埋佢啲钱咧？ 头先你话佛庙啊， 唔系咯，佛庙佢哋未必个个都会肯去佛庙， 会唔会收埋喺 好后期先 喺屋企？譬如屋企有尊唔知咩佛像，或者屋企有个祖先嘅灵位，有尊像，佢就掟埋喺个底 啦。系啦，嗱，佢哋都会收埋喺屋企嘅。咁咧有啲咧，佢哋咧会整一个箱，有锁嘅箱，或者系锁嘅柜，咁咧就放晒佢啲钱啊，啲金银珠宝啊，咁咧就落个锁，塌住以前即系有段时间已经有锁啦嘛。咁咧条锁咧，佢就有条锁匙咧，就俾嗰个一家之主收埋嗰条锁匙，嗰条锁匙就镇 保险箱锁匙， 系啦，叫保险箱锁匙咧就收到好埋好密嘅，系边个都唔敢掂，就连隔篱嗰个即系个老婆咧都唔会知道个老爷摆边度咁样咯，系啦，咁但系。就恐防阿老爷真系吓， 不能归老啦， 系啦，又唔记得嘢嘅时候咁点咧咁，系啦，咁所以咧有嗰阵时咧，佢哋就话啦，喂，唔系、哦，你咁样眼嗰啲钱箱啊，嗰、那个柜啊，系都知你摆钱啦、 啊，我知，都俾人打劫嘅，摆喺个井底啊， 哦。 收埋喺个井 即系海底宝箱咁样噶 咯，捞上嚟咯。如果 系咪啊？ 嗱，你有啲慧根啦吓，咁啊又， 但系又唔中。 我估视钱财如粪土，塞落茅坑，茅坑里边。 你又真有啲慧根啦，嗱， 你真系厕所慧根， 厕所慧根啊，我呢个。 嗱，咁咧佢即系如果即系觉得咧嗰啲钱箱啊、钱柜啊都好似好养眼嘅咧。他说有些老爷呢就会这样的，因为有钱嘛，有钱人家间屋怎样的够大嘛。 够大掘地砖。 有庭院的嘛。 哦，埋在棵树上。 是啦。 哦， 他真的呢有些老爷呢就清晒他家里的人呢，或者漏夜呢半夜呢、 哦、 就找棵树自己记得的树。挖啲窿咧，跟住咧就將嗰啲箱咧就擺啲金銀珠寶嘅錢啊落去嗰個樹。 然後 係咪就係嗰棵搖錢樹啊？ 唔係啊，唔係啊，生出嚟嗰棵咧係金啊，就唔係橙係金啊。 唔係啊，佢真係要嘅，因為 老爺啲金熟啦，你點知我有金喺度噶？ 嗱，咁佢收埋咗之後咧，咁好隱蔽，咪安心咯，係咪先？咁好多時咧，嗰啲人咧都會咁嘅，但係。有阵时咧， 即系佢哋嘅植树计划，好多时候会点啊？ 好多时啊，我想话佢哋即系又系啦。点解会就突然间？点解会知道有呢啲事咧？因为咧，好后期咧，有啲人咧就喺开发地嘅时候咧， 掘 黑，因为掘得好深嘅有啲， 佢觉 得点解会系啦？咁点解会掘到啲嘢系啲钱喺地下咧？咁佢哋有推敲咧，古时啲人咧就会将啲钱咧掘喺个地下度嘅， 埋喺个 地下度，咁啊安心啦咁。咁但系咁啊。 掘咗喺里面，其实都唔系好方便啊。咁佢希望咧有啲钱咧就可以收埋咧，有啲钱咧就可以方便攞，但系又唔想俾人见到、啊。佢咧搵条绳，佢、你估佢做咩啊？搵条红绳喺度， 诶，绑住你只眼。 佢搵条红绳咧，佢穿住咧佢啲银诶铜钱啊，咁有个窿嘅，咁穿一串一抽一串咁啦， 挂喺条颈度， 唔系佢挂喺佢横梁上边，系、啦，咁啊挂喺横梁， 挂腊肠咁样啊， 系啊，所以古时人好多方法噶。 十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下昼系天气干燥，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35点，跌134点，成交金额82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3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0点，跌2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4蚊，升17蚊；美团304蚊，升17.2；阿里巴巴257.8，升4.8；小米集团系24.2，升9.5；比亚迪股份183蚊，升6蚊；中移动49.45，跌3.2；京东集团342.8，升19.8；中国平安85.5，跌1.05；盈富基金26.2，跌0.4；友邦保险84.75，升1.0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4，英镑10.17，瑞士法郎8.477。澳元5.605，加元5.892，新西兰元5.29，欧元9.1529，每百日元兑港元7.39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55。日经平均指数报25,291点，跌229点。港金现价报17,37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86美元，卖出1,87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咧龙尾就去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咧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就系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白元浩， 崔杰彤，揾我咩事啊？ 大家都好想知道你几时好翻啊！ 真系，原来你哋咁关心我噶。 你一日唔好翻啊，大家都要做埋你嗰份啊嘛！你做乜咁唔小心啊？ 嗰日我跑紧步，钟哥打电话俾我，叫我做呢样做嗰样，跟住我就跌亲咯。 钟哥， 快啲收佢先啦、 啊！喂， 记得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 音乐说关心妍的音乐选择。 Eason 嘅今日陪过你。过一啲时间嘅喎，系咪？ 个个都觉得认定你系做咗呢啲嘢啦，认定你个人应该好差啦。当我咩都冇得做嘅时候，当我唔再喺个歌手时候，我可以点咧？即系好似而家经历嗰个疫情咁啊，即系你会知道哇，乜都冇晒。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就嚟十分啦吓，我哋星期五有点唱啊嘛，嗱，今日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51%，咁欢迎你喺呢个学识星期五啊，睇下你有咩点唱要同我哋读啦吓。 系啊，我哋百无禁忌啊。正 话 已 经讲咗添啦。OK，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同埋 fax 号码233963都欢迎嘅。 系啊，咁啊，除咗系咁之外咧，来信咧都真系仲有朋友好有心吓、啊。咁、咧就寄咗封信嚟咧，打开咧，原来入边咧系个点唱。咁佢咧就话三位节目主持人啊，你哋好啊。佢话咧，我上年近年尾嘅时候都寄过一封信咧嚟节目。咁就话啦，佢太太啊叫阿 May， 啊四家姐个女叫做啊梁仲恩，咁就新婚摆酒啊，咁呢个旧年年尾啦，咁啊最近咧就收到个好消息，咁就话咧佢喺医院咧生咗 B B 女啊，个样咧睇起嚟咧好健康、哦，咁啊开心啦，咁啊祝愿咧佢哋啊即系母女咧就平安啊，生活愉快啦、啊，等等嘅。 系啊，头先咧我一谂起咧今日黑色星期五咧，原来咧即系唔系一定系嗰啲叫做不幸运嘅、 嗯， 因为美国佢哋惯咗系呢个咧购物节嚟嘅。 系啊 ，Black Friday 啊嘛。 所以都系不幸运嘅，对于你要碌卡嗰个朋友嚟讲、 嗯， 你就真系买到即系揸 到。自己心头好又唔同喎、 啊。好啊，买头先嗰啲蛋翻去食啊。 哎呀， 好啦，呢个卡文咧，佢就话啦，田仔啊，田仔添，田田豪仔彭爷，你哋好。 冇人叫你啊咩仔系？ 豪仔咯， 豪仔咯， 田仔唔 田仔唔系咯。佢话咧，我想点只生日歌咧，俾啱啱入咗啊，唔系生日歌，想点只歌啊，俾入咗医院嘅朋友啊。 哦、 希望咧佢就可以快啲出院啦，早日康复。另外咧，想点俾自己听，因为下个礼拜咧就到我生日啦。今年生日咧就。去唔到海水公園有啲可惜，咁啊點埋俾我媽媽啦，因為今年生日咧同媽媽咧就一齊過嘅、嗯，媽媽就過農曆生日， 嗯、 希望咧媽媽你身體健康咧唔使太掛心我嘅，多謝三位 啊，咁啊、 okay. 大家都生日快樂健健康康啦嚇、 okay, 啊，好啦，阿楊拉 J 就話啦，你哋好啊，想點唱俾啊？11月13日啊，即係今日啦，係佢個仔啊阿志傑嘅生日啦，祝阿志傑咧生日快樂，身體健康，佢嘅工作愉快啦，同埋咧祝我哋都開心工作快樂。 嗯。啊，有一位咧，听众朋友咧，佢嘅署名啊，睇落去咧真系几好听啊吓，因为咧好姊妹美容， 美容啊， 好姊妹梗系一齐要美容啦。 哦，即系佢成 佢去美容定佢叫美容啊？ 佢叫美容。 哦、Hello 美容你好， 哦、美容啦、啊，笑容啦、啊，宽容啦、 啊，系啊， 好美容 嘅，莲蓉好 唔好？好， 莲蓉都好啊，甜丝丝系咪？ 系啊，点啊佢？ 佢话咧想点唱俾咧同佢啊同年同月同日。同一间医院出世嘅好姊妹啊， 嗯、 叫做咧阿 Becky 李丽常，听日11月14日咧就系、是、我哋嘅生日啦，即系佢哋啦吓，咁啊大家进入啦另一个阶段啦，转字头啦，入伍啊， 哇， 哎呀恭喜你哋啊吓， 佢仲可以 keep 到，即系可能佢系咪嗰阵时已经识得咧，佢哋喺同一个医院出世， 即系50年前系都会有啲群组， 系啊， 咁犀利， 因为而家就中意搞，系咯，而家先兴噶嘛。 系有咗呢个互联网咁发达，佢哋再相遇咧，可能 可能系啊，即系嗰啲 Facebook 嗰度咧，大家互相揾到啊，真系哦，几有缘，50年前我哋 仲要同一个医院出世， 系啊，即系隔篱床啊， 隔篱床 啊， 嗰日你嘅喊声就吵醒咗我， 佢哋系倾偈啊，其实 系啊，冇错， 互相喺度喊， 喂，我哋一齐出嚟啦，喂，都未啊，1、2、3， 咁咧，阿美容就话祝愿咧 Becky 咧身体健康啦，佢哋夫妻甜蜜啦，开心过好每一天。 OK， 好，呢度有个李秀坤啊，李秀坤咧就系、是、田田豪仔彭爷，我咧就想点唱俾11月25日咧，礼拜三咧阿诗嘅生日啊，祝佢咧就身体健康，开开心心。仲要点俾屋企人听啦，佢家姐啦，两个哥哥啦，朋友咧好耐冇见啦，仲要点唱俾咧喺天家嘅一众嘅朋友啦，就系、是、爸爸妈妈啦，姐姐婆婆啦。读晒出嚟，希望你咧帮我就读呢个点唱，嗯、你哋一定要身体健康啊！生活愉快，多谢你啊，李秀坤，好。 嗯 ，OK， 好啦，阿 Colin 咧就话啦，哎呀，三宝你哋好啊，11月22日啊。 即系豪姐生日嗰日啦吓。 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亦都系佢嘅漂亮嘅外甥女啊晴晴咧嘅生日。咁啊，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同埋咧希望咧恭祝咧公家啦、张家啦、杨家啦、沈家啦，所有人咧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嗯，啊呢度咧有一位嘅听众咧就真系忠实。擁躉嚟啦，因為咧佢話咧，佢係由咧阿梁繼章年代咧一路聽到依家啦。佢話咧，尤其是阿桂花田你啊， 多謝你， 簡直咧就係陪住佢咧成長啊，由拍拖啦、結婚啦、生仔啦，以至到咧而家阿仔咧都讀五年級啦，小學啊。 哇！你真係成為咗我而家諗翻桂花田咧，可以話呢個咩？ 係電視嘅陳相當於電台嘅陳立品啊！你啊。 是陈立品咧， 资历够 陈列品会唔会好啲啊？陈列品啦、啊，陈列品永远都摆度，但系边个想买咧就唔对唔住，陈列品唔卖嘅， 系啦， 犀利喎！唔系我想话佢 五点多先会都会卖埋啊， 唔系唔系生意好嘅时候啊， 同埋咧陈列品系点啊？你唔靓嗰件嘢，你唔摆出嚟吸引人噶嘛、 啊？ 所以你 但 系 人人都掂过噶，人人都揿过玩过开过噶喎。 系啊，你历代主持都同你有个一个开麦噶嘛？系啊，人人都同你有接触过噶， 系啊，啱晒。系陈列品啦， 好啊，真系讲开。 我 I'm display 嘅 陈列品。 Just like every other day, I spent another day peacefully, safely in a cowardly way. All I do is procrastinate.And envy those who don't hesitate. Scared of quarrels, so I stop speaking. To avoid failures, I stop dreaming. But I can't stop wondering, is this the life I should be living? Please let me think. Please let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think. Please let me think until tomorrow.So I will find myself a black hole. I'll live in it to kill the chance of fiasco. So I say, oh no, you're not who I used to know. It's the same sentence I said to myself a while ago. 译噶呢一个歌名，好似呢一个 陈礼 笨女孩般勇敢， 啊，笨女孩的 笨啊嘛，系啊 ，stupid 啊嘛，系咯，系啊 ，pancakes 啊，因为我谂紧啊，佢即系 唔系， 系啦，即系你要勇敢啲，就算俾人话你蠢都唔紧要，俾人话你笨都唔紧要， 难得糊涂， 系啦， 啊 ，pancakes， 系 啊， 越唱越好啊， 好啊，真系 keep 到啊，佢嗰啲唱腔。正啊！ 你冇人赞我唱腔都系咁样。 你 咩唱腔啊？ 你用讲噶嘛，唔系用唱噶嘛。 你唱衰人哋嘅唱啊！ 说唱艺术。 哎呀，正话咧，嗰个点唱我未读完，我可唔可以补翻啊？系啊，佢嘅名咧就系阿冤蛙匡，应该系姓匡或者江啦吓。咁佢又讲咧就话下星期三啊，11月18日咧就系佢同阿老公嘅结婚纪念日啦。咁多年嚟咧就分享咗好多咧点样啊同屋企人啊丈夫啊以及啲仔女相处。咁咧就兼且咧佢就话咧喺阿甜甜你嘅身上咧都学到好多嘢。 例如咧，例如咧， 多谢啊。 系啊，我谂就系嗰啲子女嗱，我应该冇理解错误啊，系咪？ 系啊，系啊。 佢话咧，所以今次咧点唱就唔只系俾佢自己嘅老公听，更加咧点埋俾 你老公 听。佢话咧，我爱老公亦爱甜甜啊！ 多谢， 弄晒真系。 我哋老公唔好呷醋啦。 人边会啊？系见到就 唔系啊？佢个五十肩好劲噶， 系 啊， 啱嘅， 系个散热位嚟嘅。 散热位啊 ，OK， 好到你。 呢度咧有个 Karen 啊，应该系读啊。咁啊，佢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嘅好朋友个妹妹晴晴啊，因为下个星期三就系佢同我老公嘅结婚周年纪念啊，希望咧佢哋继续幸福快乐啦。仲有啊，祝我自己咧下个礼拜五大婚之喜啊！ 恭喜！ 系啦，11月20日啊，系嘛？咁今年疫情咧，令到佢哋咧嘅新人咧，唉，真系好阴公猪啊，就不停咁改期改期。其实咧，即系搞婚礼已经好辛苦啦，仲要不停咧咁改期咧，其实都啊系好吃力嘅。不过好彩，佢身边有一班咧好好朋友咧支持佢哋啦。佢真系好想好想喺大气电波多谢佢哋，尤其系本来咧喺韩国嘅京畿道平泽市生活好好嘅朋友啊，阿 Galen 啊，应该读咁啊 ，Galen 定 Galen 啦。咁佢就话啦，佢都留喺香港，未翻韩国住啊，因为佢嘅婚礼。佢话真系好感动，好开心。佢话仲有好多谢佢妈咪啦 ，Vicky 啦，咁样希望咧婚礼顺利啦，亦都多谢晒所有帮手喺个婚礼里面搞嘅所有朋友、屋企人。 都系嘅，如果系咁不停咁因应个环境咧，要褪啊，又要改期，或者又要做过一啲新嘅 amendment 啊，咁样系几头痛嘅。 所以我谂起咧，以前啲人话情侣结婚咧，就话我哋结束爱情长跑啊嘛。咁但系如果喺我哋呢一两年结婚嗰啲咧，应该就话我哋而家终于结束呢个咧爱情嘅跨栏啊。 婚礼， 障碍赛， 障碍赛啊，即系最后。都系行到终点嘅，所以冇问题嘅。系啦，咁呢度咧有个听众咧就系阿 Monster 咧，佢就话头先你哋讲咧嗰个日本嗰间超市里边有嗰啲性商品卖 啊 嘛，佢话佢啱啱去完啦，仲影咗头先咧豪仔讲嗰个产品啊。 哦，系啊， 记唔记得话成支绿茶嗰个咧？ 系啊，真系有啊，俾我望下。 系啊， 哇，真系 喎，系 真系好似喎， 直情系一模一样噶，真系。 咁 你 点啊？我想问点打开啊？ 打开咪拧开个樽盖咯。 个樽盖好细嘅啫， 佢唔系嗰样嘢嚟噶。 哦， 佢系爱嚟， 佢个名几好笑啊！ 系啊，读唔到嘅个名 系，系一只动，系一只动物，系动 物个头咯， 系啊，动物个头，然之后一个花园个园字， 系啊，好正噶，咩头园咯， 系啊， 即系冰头花园啊， 系啊， 即系佢系用个 攞个彩头啊， 其实用个底嚟开嘅系咪 啊？ 就唔系用个头开， 佢唔系佢唔系水杯嚟噶， 哦唔系， 佢系第二啲产品嚟噶， 哦系啊， 佢系爱嚟俾你润泽双手，倍觉温柔嗰啲噶。好好笑噶， 我以為係 cream 嚟嘅 ，hand cream 嚟噶，係 咁唔怪之得佢可以成支綠茶咁樣。 係啊，但係好好笑噶，所以我啲聽眾都影翻張相係啦，大家即係當係開心下都幾好嘅。 使咩咁快啊？即刻去。 係啊，佢之前去咗啦。 哦， 有好多人都影低嚟留念嘅，因為你實在太搞笑啦嘛！你見到呢張。 因為本來超級市場就係即係一家大小都可以。 即 係 可能啲阿媽 咧話： 點解嗰啲綠茶咧擺喺呢度嘅咧？ 唔會嘅，唔會嘅，佢有個簾嘅，你入唔到嚟嘅。你唔会无端端行过嘅。好，呢度咧有一个匹牌咧，佢就话啦，三宝，我想点唱咧生日歌咧，补祝大家姐连佩贞生日快乐。咁咧亦都要预祝咧，连禅真啊生日快乐啊。 系， 再要祝埋佢挚爱咧连禅玉咧11月17日咧生日快乐啊。 系， 咁咧佢就想唱只生日歌。 咁啊，希望大家咧生日快乐咁样嘅。 咁即系你代唱啦。 好啊，哇，佢有几多人、啊？ 系咪姓佩贞啊？系咪啊？ 系啊， 系咪连诗雅嗰个连啊？真系 系啊，就系连诗雅嗰个连，系啊， 连氏家族。 同埋我冇谂过用个蝉咧，都有咁多变化噶。 系啊， 连蝉真啦，连蝉玉啦， 蝉玉、 蝉 玉、 蝉 真， 系啊，咁我 女字边个蝉啊嘛， 就真系雕蝉个蝉咯。 系 啦，我望住阿片，我本来想话阿蝉个蝉啊嘛， 就 唔系，系雕蝉个蝉，都系嗰个蝉真。系啦，咁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咁多个阿蝉都生日快乐。 你话我啊， 系啦，蝉真又快乐，蝉郁又快乐，佩贞都快乐，恭喜晒！ 既然个个咁快乐，咁跟住咧就到阿 Cindy 妈妈，佢话咧就请帮我点唱，我想点唱俾咧阿细仔卓卓听， 系 祝佢今日11月13日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 OK， 咁多谢晒啦，帮佢读出啦，唔好客气。咁、你亦都祝我哋三个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大家都平平安安。 Macy 就话啦：你哋好啊，甜甜、志豪、彭仔，想点唱俾啊18号生日嘅 Queenie 听啊！咁希望咧佢喺酒吧喺疫情之中咧顺顺利利落去。咁啊，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埋咧佢我嘅好妹妹咧都祝佢哋一切顺利。 唔知阿 Queenie 个酒吧整咗个 QR code 俾你， 唔知喂佢有冇提供饮管啊？饮管饮酒咪仲好啲系咪？好啦，呢度有个 Winnie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好啊，老公皇上大人咧腰痛入咗院啊！佢话本来可以出院嘅，点知上个礼拜六咧又染到病菌，而家要留喺医院咧打抗生素。好彩呢个人咧系精神嘅，咁啊医生话咧一定要做检查咧先可以揾到源头出嚟啊。咁啊而家暂时未出得院啦。三位啊，帮手一齐唱翻首歌打气啊！希望咧，我老公皇上大人咧可以早日健健康康出院啊！亦都要感谢咧博爱医院所有医护啊，多谢多谢，系啊！ 啊，唱咩歌好咧？ 博爱欢乐全万家咯， 东 华东，诶，嗰个东华嗰个。 你明明先啱啱先博爱，而家又东华，你想点咧？ 咁 佢话佢系因为细菌感染。 系啊系啊，所以佢唔知咩系咯。 死啦啲衰细菌， 死啦啲衰细菌，博爱永恒当所爱。 是你， 是你。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给消失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薄度美具写生伴随，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 先，最后一间唱片铺、嗯。 好啦，继续可以打电话嚟啊，1872388，风骚大点唱。 系，我哋等老细展现佢嘅功架 ，feel 咗呢三秒去。 系啊， 开始。 冇咁残忍，三秒好难噶， 太少啦。 我嚟嚟嚟， 讲下天气咯。本港地区今日系点咧？大致多云啦，下昼天气干燥，今晚有一两阵雨啊，会吹和缓嘅东北风，离岸咧风势清劲嘅。 仲要呼吁，仲要呼吁，仲要呼吁。 而家25度，相对湿度54%。 1872388，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宗源头不明，属于寻日公布的初步确诊个案。今日不设疫情记者会。本港寻日新增23宗，累计确诊病例5430宗。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新型肺炎的防控措施，民主派议员总辞之后，出席的议员只有建制派以及热血公民郑松泰和医学界陈佩贤。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話：近日本地感染個案有上升趨勢，市民因為抗疫疲勞、社交頻繁同延誤檢測等各種原因出現小型爆發群組，市民必須提高警覺，一旦鬆懈，源頭不明個案可能一觸即發，導致第四波疫情出現。加上冬季流感季節，本地疫情可能較第三波更為嚴峻，政府必須採取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防控策略。另外，會議亦都討論在灣仔街路連山道興建康健中心，預計發展費用1億7500萬元。警方表示，昨日發生2宗針對警務人員的嚴重違法事件。警方在社交網站說，昨日下午3:00多，有人懷疑在葵涌村停車場刻意破壞警務人員車輛並逃去。在晚上9:00多，有人虛報在東涌富東村有打鬥案件發生。警员在现场调查期间，有人从高处向警员投掷怀疑装有腐蚀液体的容器，容器在地面爆开，液体四溅，情况极度危险。警方指出，有关事件肆意挑战法律，更严重危害公众安全，予以严厉谴责，必定全力追缉涉案人士，绳之于法。内地海关总署表示，从一批由印度进口的动物鱼的包装样本中，驗出對新型冠狀病毒核酸呈陽性，海關決定對印度一間企業採取緊急預防性措施，全國海關即日起暫停接受這間印度水產品生產企業的進口申報1星期，期滿之後自動恢復。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25点，跌144点，成交金额8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3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0点，跌21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93蚊，升16蚊；美团303.6，升16.8；阿里巴巴257.4，升4.4；小米集团24.2，升9.5。比亚迪股份182.8，升5.8；中移动49.45，跌3.2；京东集团343蚊，升20蚊；中国平安85.55，跌1蚊；盈富基金26.18，跌0.6；友邦保险84.75，升1.05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4.9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7，人民币6.625。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5267点，跌253点。港金现价报1737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71美元，卖出187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第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那句长攀不上》，作曲韦启良，作词 Ada N 小力，主唱小肥、雷心如、J Ari。 他去撑去，那句长攀不上。 平安夜，作曲林家谦，作词林若宁，主唱梁咏琪。 一吻柔和如日光。 Dear Christmas， 作曲 Howie 嘅 Dear Jane， 作词陈永谦，主唱 Dear Jane。 立即登入 RTHK.HK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1-22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100元或者76,8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A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二台通识60秒， 我想找工的同时又学多些东西啊，有没有什么好介绍啊？ 当然有啦，你可以参加劳工处的展翅青见计划，这个计划是专为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者以下的离校青年人提供培训和找工的。 除了有培训课程，还可以帮我找工。 计划会和雇主和培训机构通力合作，开办不同行业的度身订造培训暨就业项目，同时培训机构会配合雇主的需要设计职前培训课程，修读完相关的培训课程，表现良好的学员就可以开始接受为期6至12个月的在职培训，得到持续培训和就业机会的了。 即是我可以先上培训课程学习工作的知识之后再开始工作，那好好、啊、我有兴趣啊。 咁你就快啲上去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啲详情啦。 知道。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啊情咬金。都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哦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麦啊？ 试麦嗰个字唔出得街噶。哦我知，系个 do 字，情震 do。 唔系啊，系卢海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 show 快活人嘅情震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情震鹏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最后半个钟头，可以点唱可以点唱， 唔够添啊！ 咁啊，读多啲啦， 分钟 好啦，读多少少啦，好冇？ 嚟啊嚟啊，你读先啦。 好啊，喺呢度啦，我阿龙啊，咁啊，想点唱咧，俾啊个 阿凤姐， 唔系啊，想点唱俾我嗰位啊，今个星期二啊，73岁。生日的老妈子是洋葱听。 洋葱。 啊不是对不起不是洋葱是洋葱。 洋葱。 洋葱听。 明，系啦，祝佢咧老如重拍，寿比南山。啊，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老妈子。佢话佢几兄弟姊妹咧就咧同埋孙仔孙女咧都会锡晒你啊，尤其系阿朗峰啊，咁啊，我哋系敬爱你嘅。仲有啊，想同我心爱嘅老婆阿 Jo Chan 啊 Jo Chan 讲声 I love you so much 啊。咁啊，另外咧祝我哋嘅主持咧工作顺利，多谢多谢。 好啊，呢度有个阿卡卡阿 Carrie 啊 ，Carrie，我仲想话咩 Car Ride 添 ，Carrie 咧，哎呀，佢赞我哋啊，知唔知赞咩啊？佢话咧，新三宝你哋好，我叫 Carrie 啊，你哋而家越嚟越合拍啊，佢哋越耳仔都越嚟越顺耳啊，听到 耳仔软 咯，系啊，咁咧多谢我哋啦，咁样，咁我哋都多谢翻佢啦， 系 啊，佢话除咗点唱俾你哋三位听咧，仲想点唱俾屋企人听啊，尤其系爸爸妈妈，希望我哋身体健康咧，一切都平安顺利，多谢三位， 多谢，好啦，有啊，平洲啊， 平洲。 可以中文咁译啊，因为佢写英文嘅 Ping Chow，Ping Chow，Ping Chow， 我以为嗰啲咩咩平洲阿莲啊嗰啲咁样咧。 啊，咁啊，早晨啊，三宝，希望你哋三位咧可以帮你读出呢个祝福，好紧要啊，因为咧11月15日咧就系我家姐生日啦，生日快乐啊，家姐。 生日快乐。 咁另外咧，同时亦都系咧，11月21日咧。家姐娶新抱、哦、哇仲高兴。咁祝一对新人呢永结同心白头到老。同埋记住要孝顺妈咪。咁多谢我哋同埋祝我哋香港电台永无风浪啊。 哦 ,ok, 係多谢多谢。 都成佢贵言啦。 係啦係啦。 唔或者咁样。 最怕是无风起浪㗎啫。 唔 都好多 时 都系咁嘅。 有风有浪我哋最紧要咩 乘 风破浪㗎嘛。人人望前望后推人人噔噔噔噔推。系咯，几好啊，真系啊！有咩有咩风浪未见过啊？ 系啊，好呢度咧有两个外国嘅听众啊，一个嚟自美国嘅俄亥俄州嘅 Lisa， 佢话：喂 ，Hello， 大家好啊！佢话咧，我嚟自俄亥俄州嘅，佢好挂住好挂住香港嘅屋企人啊！佢想点首歌啊，点唱俾佢哋听，同埋咧祝佢哋咧所有嘢都系好啦，因为咧唔知几时先会翻到嚟探佢哋咁啊 ，Lisa 啦。另外咧有 Stella 啊，佢话：哎呀，你哋好啊，多谢咧你两个星期前读出佢哋一家四口啊，同日生日嘅点唱啊，佢话我哋嘅家族20多人都有听我哋做节目噶， 多谢支持啊！ 再一次咧，多谢你哋咧，即系读嗰个点唱啦，咁啊，另外祝风 show 咧，我哋咧越做越精彩嘅，佢话侨居纽西兰嘅宋先生， 好啊，多谢两位， 自己系侨居纽西兰， 系啊， 头先又有一个俄亥， 喺俄亥俄， 系啊，我咪话两个嚟自外国嘅听众咯、嗯啊， 其实我哋呢排嗰个国际线就打通咗好多噶啦，系啊，嗰条 I D D 真系，系啊，咁我哋都不忘本地线嘅。电话旁边有朋友啦，好你系边个？系啦，哎呀，哎呀，即刻收线啦！ 你话咩 嘢？你话边个样衰啊？ 唔系嗰条电话线， 剔嗰条线啊，唔系我关我事噶。你想笑我哋 local line 啲听众啊？而家 成棚人喺出边，你小心讲嘢， 你小心啲啊！真系我哋继续点唱先。 好啦，嗱，仲有阿 Esther 嘅点唱 ，Esther Chan 佢话咧，阿嘉乐。妈咪配话婆婆真系咧唔中意突然间又停课啊！小朋友咧啱啱适应咗翻学，依家咧又话停啦。 同意、 啊。家长又辛苦系嘛？ 同意。 系啦。咁咪教佢咯，珍惜翻学读书嘅日子。 学校又辛苦，系咪？学校都辛苦噶，又要咧用 Zoom 嚟到上堂啦。其实都仲有第二啲 software 噶嘛？学生都 咪有机又有 Google 到嘢，我学生学唔到嘢啊！真系咧就唔知点算。咁所以喺度。佢就要点唱俾大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嗰啲唔知咩病菌啊、病毒啊，咁啊，快啲走，快啲走啊！好行夹唔送啊！阿 Esther 嘅点唱 ？OK， 好啊，公公咧又同你点唱啦。我要点唱俾被裁嘅5000多个国泰员工同埋冇签约嘅员工、哦，希望你哋休息过后咧、就平复心情，重新再出发。一定可以揾到另一份理想嘅工作嘅。 哦，但系我今日咧，哎呀，个珍宝珠喺边咧？咁啊，今日咧， 珍宝珠 唔系 啊， 有份工啊，系 啊， 有一单咧就系讲有招聘会嘅， 系啊，系啊，今日难得有招聘会啊，系今日截止噶， 我哋应该揾翻出嚟再 有啊， 有啊，有啊， 已经有啦， 系啊，系啊，咁咧佢话咧有一间机 管局啊， 系啦，机管局咧系喺疫情之下咧，佢展开咗个网上嘅招聘会啊，有近30间公司合作啦，提供有500个机场嘅职位空缺啊，包括咧。 呢个空运、货运啦、航空货运啦、机场保安啦、行李运送啦等等嘅，仲有活动开始前有6000人已经登记参加啦。 系啦，咁啊，个时间就系咧，其实系今日嘅早上11点至到晏昼嘅5点钟。 仲有时间喎。 系啊，仲有时间啦。佢话机管局咧同埋劳工处展开呢个香港国际机场网上招聘会2020。咁大家真系把握时间上去睇下啦吓。 啊，咁啊。几好啊，网上啊，唔使亲身去到嗰度。 歌曲翻嚟就会听你电话18723888，18723888啦。唔好咁紧张，唔好搞到自己抵你揭丝，定系揭丝抵你好咧？ 佢踢歌啊，台长。 踢紧啊，系啊，抵你揭丝啊。 睡在心底，流到哪里？有一些力气不叫力气，火在脚底，烧到哪里？就算整个世界都说不可以，可是一切渴望都靠潜意识。最好让你歇斯底里，不能自已才跟自己，至少陪我比理想。越是着迷越不受控制， 唱歌不过作词是我们很熟悉的周耀辉，作曲的朋友呢个名字很正的，叫做安眠无私，还要再 slash 多一个川流，所以所有东西都令你都铁丝抵你抵你铁丝啊、 okay. 好了，电话号码18723888可以听电话了，你是谁？ 早晨你好。 Hello, 梁小姐 你好啊，是啊，你好啊，风霜三宝， 你好你好，有什么点唱啊今天？ 想点唱首歌给我先生听啦，咁下个礼拜二是他生日啦， 同 埋今年 系 我哋嘅结婚7周年 纪念 咯。 哦，7周年，你哋嘅庆祝会有啲咩特别啊？今年如果咁样， 其实都冇特别庆祝啊，因为又带住小朋友啦，咁同埋又疫情啦，都系喺屋企食饭啊，咁样咯。 有几多小朋友、啊？ 梗系买嗰啲纸人糕俾佢啦。 都会嘅，即系会整买个蛋糕咯，同埋 整个不求人啦。 中午小朋友就话想出街食咯， 出街食都开心嘅。 小朋友想出街食咯，佢话想出去食打边炉。 诶，佢中意打边炉啊，竟然。 中意啊，系啊，小朋友都中意，同埋咧，我老公都中意打边炉嘅，都 咁就顺应呢个民意啦，就出去去打个火锅。 嗱，你同你老公讲，结婚七年就唔好打边炉住啦。 打咩啊？ 打边炉嗰啲吓，又霎又滚嗰啲，唔好住。系啦，食鱼生好啦。系啊， 惊 嘅， 佢又觉得咗佢滚啦，咁系嘛？ 唔系咯，唔系惊疫情咋？系 啦， 惊疫情啫嘛，唔好出去滚啊！ 你滚完之后，我食咗你啊！ 系咯，唔系你哋一齐滚，咁就好啦。 应该系咁话， 互相一齐啊！ 咁即系变咗一烹嘅嘢熟晒噶啦。 系一餐食晒，两 一餐食晒， 生日庆祝埋结婚纪念啦， 几好几好。 同一日 要全家福？ 唔系，结婚系争几日嘅，咁咪生日就系 星期二嘛，下个礼拜二。 系 啊， 祝先生生日快乐， 开开心心啊，最紧要啊。 佢叫咩名？ 系啦，咩啊？ 佢叫咩名？先生？ 李宝慈啊。 啊，阿李生， 你好慈啊。 李保持啊， 李 保 持，你唔好持啊，你唔好持。 你阿曾乔，你应该改呢个名啊。 你唔好持， 佢冇持啊，啱啱好。 系啊， 系啊，咁要唔要讲句？ 佢咪叫 keep 呢咯？ 系啦， 爱的 祝福俾佢啊。 希望我哋继续恩恩爱爱啦，小朋友又听听话话啦，系啦。 一定可以。 你老公个名绝对可以啊，因为保持，你 对 爱情可以保持， 系咪啊？我代你先， 同 sustainable 啊， 代你先生讲声，放心啊，老婆一定会。 系啊 ，OK， 好啦， 多谢晒你，拜拜。 多谢你哋啊，多谢，好开心啊，今日打到通电话。 系啊，我哋都高兴 ，thank you， 拜拜。佢可能有三兄弟，你保持，你坚持啦，仲有你支持啦， 哇，好好啊，三次， 系，仲有一个妹叫你好慈啊，就系你嚟啦， 哈哈，佢有个日本亲戚噶， 系啊，你好慈到啊， 唔系，你妈慈啊， 妈慈， 妈慈， 好听， 好笑咩？好笑咩？唔准笑， 听个电话， 听电话，系啊，听电话，好，嚟啊，你系边个？ 有冇啊？ 有打紧， 你好， 你好， 你好，听到， 听到，妹妹。 系听到啦， 有咩点唱啊？今朝 冇啊，我个女就喺10月24号嗰阵就同我生咗个孙啦，咁我就荣升做巫婆啦。 唔好讲， 点解巫婆啊？ 佢姓巫噶， 咁啱啊，挨近万圣节。 哦， 咁我啲同事 6日、6、7日。 系啊。开始啲细路仔开始做扮晒嘢，咁走翻去幼稚园噶啦嘛。 系 咁啊，唔紧要啦。咁我咪叫个孙做小魔女咯。 哦，几好，佢系孙女嚟嘅。 系啊，孙女嚟嘅。 几好啊，魔女宅急便啊，正啊， 好可爱啊。 小魔女叫咩名啊？ 改咗名未啊？ 正在争持紧啊，唔知改咩名。 哦，有啲咩可唔可以一齐参考下？ 你有咩要咁做咧？真系 有咩人争持啊？而家？ 阿爸想要个情字， 哦、要 阿妈想要个乙字， 乙字 边个情啊？ 咁乙 情系三点水，三点水做个灯嗰、那个。 咁、哦、你两个字要晒叫乙 情， 几 好听、啊。 跟住个英文名叫 Agenda 、 啊。延禧攻略咪有个乙情啊？ 系咯， 系啊， 我就唔中意嗰个乙情咯。 系啊，我都想话系啊，我都唔中意嗰个。 点啊？你两个佢有咩衰啊？佢有咩唔好啊？系咩？可以好欢噶嘛？ 哎呀，咩咩，我同你一样。 咁点啊？ 空间噶， 哎呀， 今日叫情意咯，唔好叫乙情 啦。呢啲系佢嘅事啦，唔关我事啊，佢噶嘛。 你都加入啊嘛？你话我最近睇到剧啊，中意边个主角咧？我挤翻个名落去。 我唔会嘅，不过我就唔中意啦，我就想咗话，你乙情通唔通过啊？我惊拉布。 系 啊，你个 Agenda 佢英文名叫。 头先我咪讲咗咯。 哎呀，你听唔到先。 你又听唔到，唔赞我。 哎呀，你好聪明。 保赞翻我，保赞翻我。系啦，啱啦，保证翻。 就嚟阿咪咪都系咁讲啊嘛。 系啊，咁你哋会而家点样照顾法噶？有冇成日都仲可以去屋企凑佢咁样噶？ 佢有个培月嘅，佢嘅培月系佢契妈嚟嘅。 哦，一举两得。 啊，咁啊，之后会由嫲嫲凑嘅。 系。 咁我就因为我就 斋玩啦。 因为我都有做嘢嘅，我放假就又落去睇下咯。 咁仲会唔会搞百日宴嗰啲啊？而家 系咯， 又系嗰句咧，佢个女佢自己话事啦。我哋自己老一辈嗰啲咧，就系因为佢仲有我女仲有爷阿嫲喺度嘅， 即系 呢 四代，四代 啊， 真系 系啊系啊。 所以我哋会喺佢满月嗰日自己去食饭，自己庆祝。但 B B 同埋爹哋妈咪都唔会去噶啦。 我邓丽嗰啲孙女咧，感到好开心啊！佢真系咧好多家庭， 好多福气啊， 好多福气啊，好多朋友啊，会照顾佢啊，以后都好开心啊！ 系啊，即系我哋嘅 family 就好好嘅。 系， 不过同样亦都好多谢呢个小魔女嚟到呢个世界，俾我哋嘅好开心。 系啊， 因为即系旧年社会运动同埋今年嘅疫情都令到屋企嘅老人家都好唔开心。 哦，咁系，冲起下而家。 咁即系自从知道我旅游咗之后，系一个好好嘅喜讯啦。但同样我都知佢哋好担心嘅。咁、我都喺度多谢我女啦，吓俾咁多希望啊、欢乐啊俾我哋。 所以又要锡女，又要锡孙女，两个都要锡。 你好好啊，即系佢喺不停系啊，不停咁多谢个女，即系俾咗一个即系呢段时间佢怀孕啦，即系都系一件事噶嘛，系嘛？咁啊生个 B B 出嚟嘅时候，又系另一件事咧。 冇错， 为咗屋企即系添咗好多开心。 系啊，所以你呢个巫婆知唔知系咩巫啊？系无微不至嘅阿婆， 快乐女巫，时间 都冇所 谓，系啊，冇所谓嘅阿婆，系啦，都得， 冇所谓， 好得你开心啊， 同埋 我都想借 个机会赞 下你三角。 哦，好啊， 因为初初我听到你哋话变革嗰阵时咧，我好唔开心噶。 明白。 我谂起当时阿梁继章唔做嗰种唔开心啊， 系。 系 啊， 系啊，真系噶，系啊，嗰阵时阿梁继章突然间话唔做噶嘛。 代表你对我哋有感情嘅投入。 系啊，嗰阵时系啊，嗰阵时真系觉得好失落噶，佢突然间话唔做。 系啊。 嗰阵时最记得佢好似系做紧一类似心灵鸡汤，讲完之后就话有嘢我哋讲，我哋先知嘅。 系啊。 咁跟住到你哋话 阿祖啦， 阿祖有新任务， 走啦， 系我哋有两个礼拜时间噶， 系啊， 唔系得两日， 我咪唔开心嗰两个礼拜都 系啊， 唔好唔开心， 好难做。 你 跟住两个礼拜后听翻咧，就咁就开心翻。 系啊系啊，唔系我哋多谢所有听众嘅，你哋咧越介意，证明你哋对我哋越在意， 在乎啊嘛，你 系啊，你在乎我哋啊嘛，好唔好？ 我哋嗰阵时好惊咧，你有个高层落嚟压住你哋咧，你哋唔敢咁黐线。 哎呀，你唔系话我系嘛？ 咁唔系话你话边个话我？ 系啊，你高层啊！ 多谢咪咪，你讲咗你心 态，你自己话啫嘛，我冇话你高层。 系啊， 咪咯，我住好矮嘅咋。 咁你问下咪咪，我哋有冇继续咁黐线啊？而家 系啊， 我估唔到佢黐线过你哋。 系啊，佢黐噶。 有时佢真系咧，唔想我哋。 佢俾好多钱嚟买道具，我哋觉得佢真系黐噶。 我哋话有钱冇 地使啊！冇办法，你明白啊？我都系一个快女嚟嘅啫。 系啊，好啦，多谢晒咪咪 ，thank you， 多谢你， 拜拜。 系， 唔系快女啊，系快活人嘅伴侣啊， 咪就系咯， 系啦。 嗰阵时咁贬低做咩？ 而家变咗我帮佢兜，成日都，我以为佢帮我兜噶嘛，佢全部都变咗咁嘅， 黐 线 过你， 系咯。 我哋三个都一起下爬， 唔系三个一起俾人兜啦，唔系听多个听众电话先。 我唔要啊，我要做陈立品。 陈列品啊，陈列品啊。OK， 喂，听埋呢位系咪仲有朋友啊？你 系 边个？朱小姐，朱小姐。 Hello， 喂， 系你啦， 小姐， 喂， 系你好啊，梦想快活人啊，点唱咯？有咩点唱啊？今日 多谢你哋啊，多谢你三个啊， 系唔好客气啦，多谢打电话嚟啊。 我孙啊，阿允允啊，今日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肺高长大， 系佢几大啊？ 佢一岁啊， 我一岁啫， 系咪好玩嘅一岁？ 好好玩啊！而家开始学行啊！ 哎呀，好好啊，又未识发脾气，最好啊！而家呢个 系咩系咩系啊？ 系啊，差完咁扁喺度，拱跌佢就得喎，系咪 啊？拱跌佢，做乜做呢啲嘢啊？ 因为佢有大 pat pat 喺度，等我自己学下爬起身咯。呢个训练嚟嘅， 哦，即系啲训练佢啲小肌肉定大肌肉啊？ 佢而家咩话？ 识企啊！ 哦，识企喺度， 叻猪啊， 都几好喎，咁样。咁你又会有啲咩礼物仔送俾佢啊？ 买套新衫俾佢咯， 买套新衫俾佢，系啊。 我建议咧，即系我少少建议啫，啊，即系呢个 就买埋俾你啊嘛。 嫲嫲定婆婆啊？你系 嫲嫲定婆婆啊？ 嫲嫲， 哎，嫲嫲， 我系嫲嫲。 嗱，即系咧，就从小咧同佢 咩啊？ 多谢你哋啊！ 啊，唔好客气，我想话送啲咩礼物俾阿允允咧，就系咧，即系自己买粒金俾佢。咁、哦、咧，即系、哦、你帮佢储住先，你唔好俾佢。 嗱、啊，你唔知喺边度买咧？阿田华，我最近识到有个金铺啦， 我有介绍啊。 唔系，咁你可以慢慢咧就同佢储下钱，储下钱咧，储到佢十八岁就一份礼物俾佢啦嘛，即系咁讲啊，系咪啊？ 多谢 。你系咪又储咗两份噶啦，桂花田？ 哦，系啊，储我今年先十八岁，我真系太迟啊！ 我中意阿朱小姐系嘛？ 系啊， 佢成日笑笑咪咪喎，头先你个笑声咧，佢话嘻嘻，多谢你桂花田嘻嘻咁样。 其实佢系想阿嫲嫲系想，多谢啦桂花田，唔好再 讲。系啊，嫲嫲唔想俾钱买啊。 祝你三个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多谢你啊！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你 个 节目好好 听、啊，多谢多谢。 多谢温温。 全靠鹏仔走咗落嚟。 系啊，唔系黑点仔嚟嘅啫。唔好赞佢，唔好 赞。咁我哋祝翻温温，希望佢快快高长大， 長大好 身体健康，系咪啊？ 多谢你哋， 谢谢妈妈， 系啊，好啦，拜拜。 生日啦，又祝埋佢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家庭团结，幸福。 好啊。 边个生日话？ 好啦，唔该晒你哋。 全部人啊， 全部人啊， 系啊，好啦，多谢晒，拜拜。 诶、欸，佢真系不停咁咪咪笑噶、哦， 我都话啦。诶、啊 欸，今日好开心。 嫲嫲，佢个新抱啊，仲好啊。 系啊，最尾咧， 系 啦，咁啊，最尾我哋继续大家咧，就算喺呢个咧叫做 Black Friday 咧，都应该开开心心嘅，开开心心就迎接下个星期。 哎、我哋点唱俾万依听啊？ 啊系，万依荣休啦，我哋祝佢生活愉快啊，以后都前程似锦啊，一定要。